床系一栋五层钢筋混凝土厂房，厂房外一个直径大约三米、高大约十五米的污水罐发生疑似爆炸，导致建筑中的货架倒塌，多人被困。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0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1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9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蚊，跌4蚊；阿里巴巴190.8，跌1.8；汇丰控股57蚊，跌9.5；美团点评101.9，跌1.7；中国平安88.85，跌1.25蚊。建设银行6.13跌7仙，友邦保险77.6跌1.4，中国移动59.6升2毫，盈富基金26.25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76，瑞士法郎7.931，欧元5.354，加元5.892，新西兰元5.104，欧元8.6745。每百日元兑港元7.2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7点，跌282点。港金现价报13,8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84美元，卖出1,4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啱啱清理好啊。咁一带就车多啦。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噶。咁而喺洪隧嘅港岛入口咧，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而洪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到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釜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当我一落到楼下，我个毒引起，我系好似被一条锁链咧拉扯翻我上去咁。 如果吸咗毒咧，其实唔系你自己一个嘅事情嚟嘅，你会影响咗你屋企人。 希望咧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 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黄耀祖。 系啊，今日我哋两个撑台脚啊，系啊，豪仔咧就有啲事咧就请假一天，所以今日咧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有桂花田、黄耀祖同大家讲声早晨啦、 啊。系啊，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 36%。 唔该，俾36啊。 哇，真系真系嗱，我平时咧系从来唔需要搽 hand cream 嗰啲噶嘛，我今日咧 男仔好少啊， 系啊，即系从来都冇噶。 最多润唇膏啫， 系啦、啊，润唇膏要嘅、但你睇我今日只手。 系喎、 哦、，dry 到嗰个地步咧，系见到有 即系查咗定系 冇 查 到啊？就系冇查到，但系 feel 到，哇！咦，即系一早喺架巴士搭紧车翻嚟嗰阵时咧，就会觉得咦只手痕咯、 啊，系啊， 真系会、 啊， 因为好干燥啊嘛，所以真系会觉得身痕嘅、 啊。 所以咧、 啊， 但系记住低处就未算低啊。 原来真系36咁少，因为咧其实自己个鼻都感觉到噶呢件事。 嗯，同埋喉咙、你起身嗰阵时咧， 因为干干地有啲痰咁样系嘛？ 系啊，但系觉得系要、 啊是啊， 其实你平时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呢一排咧都會聽到咧，即係好多嗰啲 咳咳聲，係啊， 係啦，硬係要清一清喉嚨嘅。我諗同天氣乾燥咧都真係有關係啊。 但係咧，即係譬如家中有啲老人家咧，佢好得意喎，即係早陣子都係紅係咁紅火噶嘛。 係。 咁但係佢哋咧就唔係好識啲叫做搽唔搽 cream 啊？ 佢哋冇呢個， 冇呢啲概念 嘅。係有嘅，因為佢知道用錢，所以就寧願唔搽。 我唔知佢。 我阿爸係咁諗嘅，起碼我知道。 咁你係曳豬啦，係咪？ 我買埋俾佢，佢都唔搽。咁我点啫？佢都系觉得使咗钱啊嘛，系咪先？ 用咗就冇系嘛？ 系啊，或者知嗰两滴仔，你搽成个身嗰啲，哎呀，唔该晒啦。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啊，唔系佢哋嘅概念系咁啦。咁啊，有啲老人家就真系唔系好懂得咧。跟住咧，佢就话：哎呀，痕到咧瞓唔到啊！咁样，我心谂，因为啲老人家咧，嗰啲皮肤真系比较差嘅，即系会弱嘅， 水分佢哋流失咗，咁样 keep 唔住。 系啦，咁所以咧，就佢哋咧，唔知又唔知又要搽呢啲嘢先就 OK。咁於是乎咧，佢就真係睇醫生咯。 嗯， 佢睇 只不過係皮膚乾燥，其實。 其實我覺得佢係皮膚乾燥啫，就唔係一啲咩食物敏感令到佢身裏面發出嚟嘅痕。 係係係。 但係佢哋又唔知道，總之哎呀痕都瞓唔到，就去睇醫生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就話。你应该系皮肤痕，但系唔系嗰个身体里面嘅敏感痕，所以咧我去， 只不过系身体太干燥啫，你想讲系咪？ 系啦，我买翻啲cream 俾你，即系润肤霜，我 cream 都唔识听啊。咁咧，我买翻润肤霜俾你，嗱，你记住，同埋买埋嗰只即系保湿啊，润嗰啲冲凉简液咧。 O、okay, K， 因为有啲好干 啊，都会啊，都会啊。 咁咧，我话买埋呢啲俾你，咁你应该就唔会再痕噶啦。咁 so far 我都未听到个电话话，我有痕。 其实这个呢即系话到俾咧，即系我哋一啲嘅长者朋友知 啊，真系啊。 其实呢啲系要用嘅，如果唔系，到时你去咗睇医生嘅话咧，使嘅钱就更加多啊。 因为嗰啲止痕药咧系好无辜嘅，无端端食到你一觉咧就瞓到大天光嗰只咧，因为好散嘅嗰啲药。止痕，因为佢希望你瞓啊嘛，你咪唔会觉得痕咯。即系我觉得系 咁 谂。 你咁谂啫，咁又唔一定系嘅。医生开啲药都应该有原因嘅，系咪？ 系啊。 但大家记住啊，因为咧嚟紧听日开始咧，应该仲会落。几阵雨嘅添，气温咧话会显著下降嘅。我睇新闻就话咧，到礼拜六嘅时候咧，有机会新界北区咧单位数字。 哎呀， 系啊，去到呢一 一個數字我見到阿宇即刻呆咗，佢就係住新界北區嘅朋友啊。同埋咧，即係因為咁乾燥，其中一個原因咧，風勢咧係會幾大嘅。聽晚咧會係相當清涼嘅。咁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就現正生效啦。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住啊，即係嗰個天氣嘅情況係咪即係凍幾日咧咁樣？ 係啊，我記住啊，嗱，老人家要搽 cream 㗎嚇。 桂花兒、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琴日 系 我哋， 我想再跳佢一次，唔讲佢住话，再跳佢一次。嗱，我哋啱啱头先我哋讲紧你成身体嘅情况啊嘛，系咪先？所以我都觉得咧，又话到睇医生嗰样嘢，唔好意思啊，呢间航空公司你再等一等，横掂你都等咗日几啦，系咪？我哋都未讲得到你。 只是 delay 啫，系啦，我哋学下即系啲航空公司去， 希望佢都系起到飞嘅。但系点解我想讲咗呢一单先咧？因为我哋头先就讲紧身体嘅状况嘛。今日睇咗呢一单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类似嘅情况出现过？就系如果你唔舒服嘅时候，咁咪去睇医生咯，好合理啊，系咪？跟住如果你去到个医生，医生同你讲，哇，你边度有事，边度有事，可能系非常严重嘅菌嚟嘅，再叫你即刻咧就留院，跟住俾唔同嘅药你食，又有抗生素啦，又特敏福啦，又类固醇啦，再安排三个专科医生嗱，继续系啲咩？我未讲住， 我使唔使食 吓？ 即系系咪咁严重到咁样、啊？ 如果嗱，本身咧，即系因为呢个系一个真人真事嚟嘅， 系啊， 即系有一位嘅的士司机啦，佢喺旧年嘅时候咧，就去咗一个嘅荃湾嘅港安医院度睇门诊、 嗯， 当时咧，其实佢就觉得自己只不过系冇乜胃口，同埋觉得攰，咁就去睇医生。但系我头先就话嗰、那个。主诊的医生啊，就话你有非常严重的菌，就叫他留院啦、 嗯， 再俾咗头先我讲嗰种咁多药佢食。 但问题系佢个表征咧都唔系太差嘅啫。 但系医生咁讲，你信唔信啦？嗱，即系呢个真系问题嚟嘅嗱，我哋就系唔识，所以先至去睇医生啊嘛、 哦。当然啦，当然啦，但系我哋都有少少嘅对医生嘅一个点讲啊？佢回应咧，即系譬如我哋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咧，系我啊知道我自己有唔舒服嘅，但系咪去到咧？哇，咁犀利嗰个菌！ 但你肯定你见过嗱，但医生同你讲佢权威嚟嘅， 又系嘅，佢又真系权威。 嗱，当然有阵时，譬如佢讲到如果真系好大件事啊，或者确诊到哦，大家利是有个瘤啦咁样，可能你就会话去揾多个医生睇下、啊、，second opinion 咁样啦，系咪先？但系今次咧，医生就系话佢有非常严重嘅菌。嗱、 嗯， 呢几只字我真系可圈可点啊！喂，我哋唔知佢哋而家咁多嗰啲超级病菌啊，各样嘢，佢话你有严重嘅菌，其实我如果听到嘅话，我会信同埋我会惊一惊噶。 唔系，冇质疑医生嘅，只不过话我点解会有只咁嘅菌喺我身上面出现啫嘛，系咪？ 都唔出奇嘅、嗯，我即系我哋人个个都系有带菌噶啦，系咪先？即系严重嘅啫嘛，咁样。所以咧呢一位嘅的士司机啦，佢就听咗医生咁讲之后咧，佢就好啊好啊，因为佢又话要安排三个专科医生咧同佢诊症啦，做好多嘅检查，包括有啲咩咧？ 系 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仲要中菌等等咁样啊吓，跟住咧总共咧就要留院咗四日，而嗰个医药费咧就系差唔多11万嘅。 哇！呢、這个数字我睇到啊，我净系睇到11，但系11万系乜嘢咧？咁样，跟住咧我又睇到个四字。四日11万，究竟佢医啲乜嘢啊？有冇做过大手术？我想问。 哦，嗱，手术就冇，其实做咗好多唔同嘅检查嘅， 做咗好多化验。 本身咧，主诊医生咧就诊断佢有肺炎啦、胰脏炎啦、多重器官受损啦、心房咧都亦都有问题咁样啊。但系咧就冇好好咁样同佢详细去解说啊，究竟咧即系医治嘅方案系点样啦，费用系如何等等咧，就处方咗好多唔同嘅药物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检查，就总共咧就系呢间私家嘅医院咧就住咗四日，就使咗成11万蚊。后屘咧到呢一个嘅朋友咧就觉得哇个数目都好大， 真系大啊！喂，11万你四日啫， 你讲紧嗰啲哇，直情有咩肺炎啊，又多重器官受损啊，都讲到真系好严重下啊嘛，系咪先？后屘咧呢位嘅朋友咧就转咗呢个仁济医院度求诊啊，但系呢间医院咧就话佢。唔系啊，你个肝嘅功能异常，系可能系因为你之前被处方食咗一啲抗生素去引起嘅。之前嗰个医生咧喺私家医院度咧又话佢有咩胰脏炎啊等等咧，呢一间嘅医院再睇咧就话唔系，冇嘢咁样。所以最后咧呢一位嘅医生咧就去咗呢个医委会度投诉啊咁样嘅。 白食嘅嗰啲药。 喂，唔係啊，直情嗱，白食啲藥，啲錢又白使咗，再加上哇， 你 嗰個驚風散去邊度買啊？係咪先？ 係啊係啊，同埋嗰啲心理創傷嗰啲嘅嘢。 點知即係其實係呢啲全部都係啊，冇事嘅話，我哋個個都唔想食藥噶啦，係咪先？但係而家仲係好似冇事，就食咗咁多種藥咁樣啊，所以咧就變咗咧呢一位嘅朋友啊，呢一位嘅的士司機啦，琴日咧就出咗嚟啦，亦都有唔同嘅 投訴啦，肯定 係啦，因為佢哋之前咧都去咗呢個醫委會投訴，即係諗住去呢一個醫委會度投訴啊咁樣，所以咧即係而家就可以繼續跟進住。但我覺得睇到呢一度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咧就已經好想問下我哋嘅聽眾們啊，你哋有冇一啲類似嘅經驗出現過？即係嗱，講得衰啲，大家都有試過詐病去攞病假呀，就少少燒啊嗰啲，肚屙啊嗰啲。喂，有陣時你真 我真係翻唔到工嘅。 我讀書嗰陣時我都有試過嘅，肚哎呀個肚好痛啊，跟住醫生啊 check 兩下撳兩下，啊應該係腸胃炎啊，但我心諗其實冇噶嘛，咁樣係咪？嗱，呢啲都有出現過。 我屙咗一次，但係佢冇睇到你屙噶嘛。 嗱，但呢啲係我衰啊，呢啲係我衰，我呃人。 我哋唔強烈譴責啊。 係，同埋我係我又係俾咗啲假嘅信息個醫生，因為我話我有屙過啊嘛。咁就算係啊，醫生都係相信病人，病人亦都相信醫生噶嘛，係咪？咁我哋冇得咁樣怪個醫生啊。但有陣時咧，即係有冇一啲嘅經驗，就係你明明諗住係應該係小病嘅啫，去睇完個醫生之後咧，醫生講到好似好嚴重咁，要你做咗好多好多化驗。當然做咁多化驗，可能係令你安心嘅啫，係咪？ 係。 但有冇試過啲錢就白使咗咁咧？ 唔係啊，問題係即係呢，佢化驗 OK 嘅，但係個果都唔係嗰樣佢所講嘅，但係都要收咁多費用，真係先。 喂，咁但係又你又冇得話冤枉喎，醫生咧懷疑有呢一樣嘢嘅話， 唔知你冇咯嗬？ 係啊，咁又真係要驗咗先至知。咁你諗下啦，如果驗咗之後發現你真係有，咁你就會話好彩啊， 醫生 啊，斷症斷得咁好啊，叫我去咁樣驗啊，我哋先至救翻我條命啫喎，咁係咪？ 應該唔多呢啲 case 啦。其實我哋今日見到呢個咧，跟住都好似過往唔係太多。呢啲咁嘅即系，系有嘅，有啲可能断错症嘅，但系冇话咁夸张，四日11万嗰啲叫做费用吓。 咁当然啦，而家呢一个嘅状况啊，呢个嘅个别例子啊，都仲系呢个跟进当中啦。 但系你有冇曾经何时自己真系怀疑医生嘅一啲事情啊？ 有。我有試過，所以我會但嗰個唔係我唔信任醫生定係乜嘢，只不過佢話到幾嚴重啊，所以咧我又對嗰個病冇認識喎。譬如嗰陣時我未有個胃潰瘍嘅，即係十幾年前試過胃潰瘍，我真係自己無知啊。首先，我連胃潰瘍究竟係要打針啊，係要食藥啊，係要做手術啊，即係要點樣醫我都唔知啊。但嗰一下咧，因為已經嘔血嘔得好緊要啦，咁所以咧個醫生講咩就信乜嘢。但後屘咧即係再問翻其他嘅朋友或者其他醫生嘅朋友，佢都會話啊，係唔係一定係咁處理咧？唔一定嘅。咁但係當然啦，佢話佢係一個之後佢睇翻，佢又冇臨床去斷證過究竟我當時嗰個身體嘅狀況係去到咩地步，係咪一定要去嗰一刻咧即刻要做手術咧嗰樣嘢？因為最後尾咧張單嘅埋單都大嘅，係啦。咁所以我都有啲擔心嘅嗰陣時，喂啱啱畢業咋嗰陣時20岁出頭咁樣， 讀書讀到嘔血，你話 哇！窮苦書生啊，我呢啲真係，所以咧即係呢一單嘅新聞咧，即係可能都可以令到大家提醒一下， 真係提醒一下。 係啦，因為有陣時咧，你去到醫院啊，尤其是私家醫院去講，佢就你信噶嘛，醫生，但跟住要叫你照好多嘢，檢查好多嘢咧。即係我哋又冇得講叫你唔信醫生㗎，係咪？但又要有一個清晰嘅頭腦，冷靜地問清楚個醫生係咪需要。 可唔可以咧？即係睇完佢之後咧，即係你知咧，如果我實會問嘢，問到篤曬，問啊，你每樣收費係點樣啊？醫生你要點啊？因為佢講係私家嘛。 但係佢得個資質都好啊，係咪？ 佢私家醫生嚟㗎嘛？即係真係如果不過有啲人可能會咁諗啊，哎，你去得佢啊，你自然信佢啦，你唔好理佢幾多啦，你醫好自己身體先啊，啲人會咁諗嘅喎。但係咪應該都問清楚究竟幾多錢先啊？ 又或者咧，可能即係要去揾一啲比較相熟嘅家庭醫生啊，即係佢熟知你嘅情況各樣嘢嘅話，起碼 你 有睇過佢啦。 跟住走去問阿 B 醫生，我而家咧喺個 A 醫生嗰度啊，我人喺嗰度，咁點算啊？咁 好似唔系几好喎。 唔系，但系呢个 second opinion， 每一个病人啊，有权去问多个医生嘅意见，我系咪要做呢个检查？嗱，咁如果唔系，你会点问啦？咁你即系问佢收几多钱 先？ 即系问价钱， 系咪有咁嘅需要先？咁跟住问完价钱，跟住我接受唔到嘅时候，我都系想出院，我而家冇事。 O K， 因为佢本身都系睇门诊啫嘛，系咪？咁佢都有权话，我想做噶，不过你可唔可以俾我停一停，谂一谂？可能呢个都需要啊，真系。 唔知有冇呢啲指引？因为我真系冇试过，冇乜点去过私家医院啊。咁所以就即系政府医院就 通常都比较做少嘅检查噶嘛， 系 咪？但佢需要佢都会帮你做噶，系咪？ 当然当然当然。 当然希望呢个咧系一个个别嘅例子啦，但系亦都唔希望大家有啲不愉快、唔开心嘅情况。但系耐唔知你都听到。一隻牙，嗰隻智慧牙究竟是要剝啊，是要冇事嘅喎？其實食止痛藥定係點？每一個牙醫啊，都可以有幾多唔同嘅方法噶。 系啊，有啲咩可以问多两句会清晰啲啊？有学有家关淑仪嘅问啊， 系啊，咁啊，如果讲到有病嘅话咧，琴日呢位嘅朋友咧，佢都真系有唔舒服啊，所以咧佢都病咗一阵子咧，足之咧就再蒲头啦。 系啊， 之前大家都发工噶啦，要揾佢系嘛？ 好巴闭嘅真系。 点解咁讲好巴闭咧？ 哇，有专机嘅喎，你咪讲嗰个啊？ 我系讲嘅嗰个啊， 系咯， 记者招待会嗰个 啊 嘛，大家都好关心佢啊。讲紧咧就系咧，前阵子讲紧咧都系话喺呢。 個上個月中嘅時候咧，就喺英國啊就跌咁樣咧，就話俾人哋推倒，跟住咧就喺呢個上個月嘅14日啦，已經咁樣咧，即係呢個混亂期間啊，跌倒咧就受傷啊，跟住咧就我唔可以，我要幫佢平反先，跟住啲人咧就話咧即刻唔見咗佢，唔係㗎，我見到佢之後咧，日日帶住嗰個護手嗰個咧，都係有工作到嘅， 係， 不過跟住咧就真係唔見咗喎，講緊嘅咧就律政司司長啊鄭若華，係咪咧就出翻嚟啦？ 咁佢咧就話啦，哎呀，原來去咗邊啊咁，哇，犀利啊！即系北京咧，邀请佢咧就翻去嗰度。 系咪邀请噶？呢个我唔知道。总之去咗北京度治疗。 系啦， 系啦。喺英国就做咗手术噶啦，再去北京嗰度做治疗。 我哋都谴责嘅，就真系咧，唔系咁佢受伤咁，点解有受伤？因为有碰撞啊、推撞嗰啲咁样啊嘛。咁即系其实咁样唔系好，唔系几好嘅，系咪？令到人受伤，有嘢可以去讲嘅。 但系我睇嗰段片，我就唔睇唔清楚佢俾人拱跌定佢自己跌到喎，系嘛？但系点样佢都真系受咗伤嘅。咁啊，负伤。伤二十日啊！今日我见到报章嗰个头条系咁写嘅，负伤二十日之后就返港咁样啦。跟住咧仲话咧，哎呀阴公咯，需要咧3-10个月啊，先至可以完全恢复翻啊。因为咧伤及咗呢个神经线，伤势咧系有待观察嘅。 啊，系啊，即系有啲问题啊，即系可能哇甩臼，可能甩臼呢个名字咧就比较 骨折啊，仲有 系啦，因为骨折咧都比较麻烦嘅，同埋年纪唔细啊嘛。 哦，系啊， 呢个紧要啊嘛， 负重都有一定喺度啊，即系你。明啦，系咪 先？祝佢身体健康， 一于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国务院一年之内提交报告，审视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并对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众议院以407票赞成、1票反对，压倒性通过法案。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谴责中国当局策划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动，包括监视、单独囚禁、殴打和强迫绝育等。国会正是采取重要行动，阻止北京的严重侵犯行为。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是参议院法案的修订版。法案增加部分条款，要求总统特朗普制裁镇压维吾尔族的中国官员，并且限制出口可能用于间谍或者控制维吾尔人的通讯设备。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外交部表示，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阻止涉疆法案成法，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反应。外交部又说，有关法案只会进一步暴露美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只会让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美方伪善面目和险恶用心，强调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的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据报曾经在今年较早时候考虑过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列入财政部的指定制裁名单，虽然最终搁置有关计划，但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重新提出，取决于华为事态发展。路透引述3个知情人士报道，考虑这项计划的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多官员将计划视为制裁华为的工具之中最顶级的选择。报道又指，假如一间公司被列入该制裁名单，将会由美国金融体制之中被剔出，即是几乎不可能以美元完成交易。华为暂时未回应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就说，不会证实是否存在报道之中制裁华为的计划。正在英国参加北约领袖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方面，他没有设下死线。 又话有意见认为可以等到出年十一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佢喺某啲情况下中意呢个主意。特朗普形容美中贸易谈判处于关键阶段，又强调公平协议对美国冇益处，美方唔可能同中方达成公平协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话，香港局势系美中贸易协议之中嘅一个变数。又话除非谈判取得实质嘅进展，否则美国将会如期喺今个月中对总值近1600亿美元嘅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5%嘅关税。他认为在美中白纸黑字签协议之前，双方贸易谈判未算取得突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1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25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3.2；阿里巴巴191.2，跌1.5；汇丰控股57.25，跌7毫；美团点评101.2，跌2.4；中国平安88.9，跌1.1；建设银行6.15，跌5仙；小米集团9.14，升1.3。盈富基金26.3，跌2.5；友邦保险78.1，跌9毫；中国移动59.7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7点，跌292点。港金现价报138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51美元，卖出147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噶。另外提一提你啦，而家大约咧仲有70组嘅交通灯仍然系抢修当中噶。咁长沙环道嘅钦州街啦、将军澳嘅唐骏街同埋旺角弥敦道亚街路带一带嘅路口啦，交通灯系统有问题啦。咁由于损毁程度严重啊，维修需时噶。咁运输署咧呼吁驾驶人士啦，同埋过路嘅行人啦，咁啊要加倍小心忍让同埋注意安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来回啦、顺利村到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你睇下，我买咗鱼蛋、鱼肉烧卖，同埋肠粉做早餐啊！多甜酱、多芝麻、多豉油，唔好味啊！ 重口味就真啦！你知嘛？鱼蛋、鱼肉烧卖呢啲小食，一般都含有肉类同埋添加剂，仲加咁多酱汁，真系唔多健康咯！ 唔通餐餐都清水杀菜咩？ 其实要食得健康有营养，都有好多选择嘅。你上去卫生署嘅活出健康新方向网站睇下啦。 嗰晚瞓瞓下，痛醒咗啊！咪叫佢去截车咯。 凌晨四点几冇车，于是乎搭的士去咯。 痛咗好耐啊，最后咪又系要开刀咯。 生日除咗你自己，相亲都系主角。电视节目《生日快乐》，每集主角亲自访问父母，回忆自己出世当日种种点滴。细微一个生日，对两代人有咩意义？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次重逢啊， 已经第1000次了，点解第1000次重逢我哋都仲未擦出爱火花嘅？ 因为有我喺度，我系防火物料，我系唔会俾你哋重逢有火警发生嘅。 真太残忍啦，火水！ 要重逢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使用易燃物料，火警危险就大大减少啦。我系 Gladys 李正君。 是的，他成日都喜欢晒，他条命又拿来晒，买了新东西他又晒，是的，一个字，他是晒晒什么啊？身体他又晒到窿，什么他都晒，银包条命拿晒出来晒的黄耀祖，祖祖祖祖祖，我们可以叫他做晒命祖啊。 唔係豪仔咧，通常如果係咁樣踢我嘅時候咧，佢就會叫我做黃耀曬噶啦。你有曬，我有曬，我叫黃耀曬啊， 都幾好黃耀曬。我中意用個祖字講啊，你係曬命祖祖祖祖祖祖。 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12月4日啦，都差唔多时候咧可以起呢一首歌噶啦。有到圣诞，有到圣诞，系啊，因为咧仲有大约20日到啦，就嚟到呢个圣诞节噶啦。唔知大家咧今年喺个市面上面嗰个圣诞气氛是如何咧？嗱，譬如琴日咁样嘅，阿祖咧就经过呢个中环咧，见到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嗱，我冇有入到个商场入边噶，有啲咧商场嘅橱窗咧都真系布置得几靓噶。咁啊，嗰个圣诞气氛可能再加上咧天气凉咗少少啦，都仲保持得住嘅。但今日咧就睇咗有另外一个嘅报道咧，就话啦，因为咧就一连串社会运动嘅影响之下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有啲嘅消费信心啊系跌咗嘅，甚至乎一啲大型商场啊，佢哋今年咧都决定取消一啲嘅圣诞装饰啊。大型商场大型到咩地步咧？譬如喺旺角啦、喺中环啦、喺沙田、观塘、大埔等等唔同嘅地方啊，都可以话佢哋嘅旗舰商场嚟噶啦，咁都宣布咗咧，就今年咧就未必会有一啲大型嘅圣诞装饰啦，咁样，哎呀，可能你会话，哎呀，咁样真系会影响到过节嘅气氛噶，系啊系啊，但系咧，可能啲商户谂紧更加大同埋实际嘅问题就系、是，唔单止影响紧嗰个消费嘅气氛啊，可能咧佢哋嘅生意咧而家咧都冇一个好正面嘅谂法啊，譬如餐饮业咁样啦，报道就话啦，其实今年啊自助餐圣诞节就一齐。一家人去食啊，都系一个几多嘅选择嚟嘅。但系佢哋就估计咧，今年嘅生意咧可能会比旧年嘅同期咧会有20%至25%嘅跌幅。而酒吧方面咧，即系同时呢啲嘅大时大节咧，就佢哋做生意多嘅时候啦。不过估计啊，佢哋嘅生意咧都会跌30%啊，20%至30%啊吓。因为之前咧呢个数字就系由万圣节嗰阵时就计翻出嚟嘅，都系一个大时大节啦，系咪？系话嗰阵时佢哋嘅生意都 都跌咗啊，咁啊会唔会啊圣诞都系咁？佢哋都好似唔系太寄予厚望，甚至有啲嘅酒吧咧仲话，究竟挨唔挨到过农历新年咧，都真系仲未知道啊吓咁。不过亦都有一啲嘅大型嘅地产发展商咧，就话佢哋旗下嘅商场咧，今年系会继续安排住一啲合适嘅节日推广活动嘅。不过可能咧今年嘅圣诞布置计划咧就会稍作调整啦，未必有之前咧咁大型嘅。我睇到嘅时候咧，当然会有啲啊，有啲担心啦，担心一嚟系佢哋嘅生意啦。有阵时一个点解要做咁靓嘅装饰啊 decoration 咧？佢哋真系会制造到一个购买嘅意欲，一个气氛出嚟噶。你谂下，周围都好似歌舞升平咁样啊，大家就开开心心买嘢啊，都好似会个心情个状态出咗嚟啦，系咪先？扫街嗰个状态啊嘛。不过又真嘅，当连续社会运动发生咗咁多个月之后啊，大家可能都会谂，哎呀，究竟都真系未必有咁样嘅心情去购物啦。好，阿祖就俾个提议啦，我觉得咧，大家都真系辛苦咗好耐啦，系咪？有啲嘢可能有啲人好努力争取，都仲未争取到嘅，但唔紧要，我哋生活都依然要继续噶嘛，系咪？如果到咗呢一个圣诞节嘅时候，未必可能大家需要哇大鱼大肉定系点样，但如果咧对自己对身边嘅人好少少，点都要俾自己有一啲唞气嘅位置嘅，可能圣诞节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唞一唞气嘅，开心一下噶。所以咧，我哋睇报纸成日都会话啊，有啲不明朗嘅因素啊，搞到大家咧就唔够胆消费。其实咧都累积咗一定嘅消费力噶啦，可能去到某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大家就要哇爆破出嚟啦咁样。可能圣诞节咧，不如大家就趁住呢一个时间，将你哋累积咗嘅消费力，又或者你哋累积咗一啲唔开心嘅地方，不如咧就试下喺你同你哋嘅朋友啊、屋企人啊一齐过一个开心嘅节日，买少少嘢，食餐好啲嘅。总之喺度预祝大家有个快乐嘅圣诞啦！风头火晒，系啊！今日我哋撑台脚啊！平时咧，如果我同豪仔撑台脚嘅话，其实我哋两个只脚咧都比较长啊！我坚持我只脚系长，系会互相撑到嘅。但而家，但我哋两个喺直播室，我谂我哋两个点踢都唔会踢到对方只脚啊！我哋有桂花田，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揾个人做撑台脚嘅对象。我谂我呢个拍档我都中意同佢撑嘅，因为系因为你都中意食嘢啊嘛，因为你都不停咁讲嘢噶嘛， 同埋我成日都请食饭噶嘛， 系啊，真系都几好啊！我识咗呢个拍档先， 系啊，我系阿豪仔啊，我都系佢阿哥，我系豪哥啊， 系啊， 豪 啊 嘛。 虽然咧，而家咧航空业啊，好似咧即系个生意比较淡啊，但系咧香港咧即系香港都仲有航空公司啦，面临结业咁样啦。但系都有好多人咧，因为即系要办公事啦，都公事繁忙啦，一个星期可能飞几次啦。咁仲有好多人咧，即系好多学生啦，佢哋要去外国留学，一年咧要飞两三四次都即系。即係好閒咁樣嚇，同埋而家啲機票比以前咧嘅價咧相若嘅，咁除非你真係啊好趕住飛，又或者唔中意轉機，否則你都會想用一個最低嘅價錢而買到你想要飛嘅地方啊，係咪先？係啊，應該精明消費眼嚟噶嘛，係咪？咁啊可以點住啊？可以點算啊？咁點可以平啊？咁啊用錢買時間咯，係啊，用錢買時間。咁如果你肯嚇轉機嘅話，肯用多啲時間去到目的地嘅話。相对地比直航啊平好多嘅，另外就系仲有一样啊，咁要转机嘅时候咁点啊，要等咯，系啊，等几耐啊，系啊，等嘅时间其实都几闷下，唔知点样打发，咁啊，仲有一样就系航班延误啊，就例如因为即系航班延误咧，有好多个原因，好多个因素嘅，可能系天气最大影响系天气啦，啊，咁啊或者系空管啊，即系航空管制啦咁样。咁但系问题系，咁嗰段期间咁可以点啊？我哋喺逗留个机场，咁嗰度又唔知做咩，电话又冇揿咁多噶，系咪先？睇嘢睇唔到咁多噶 ，shopping 都 shop 唔到咁多噶，咁啊咁点算咧？吓，而家真系好啦。咁喺咧美国咧，三藩市啊，佢哋咧特别成立一支咧叫做摇尾巴小队。啊，摇尾巴小队做乜嘢噶？系啊，佢嘅任务咧就系咧嚟啊。 舒緩一下啲旅客係等得唔耐煩、心情焦慮嗰種情況咧，話哎呀，仲要等幾耐？我等咗三個鐘，我仲未走得。嗰班朋友咧，佢話希望咧，呢班叫搖尾巴小隊咧，就嚟可以幫幫佢舒緩一下佢哋嘅情緒。咁啊，佢哋做啲咩㗎？呢啲地勤人員咁樣，係啦，佢哋咧個身份係非常之特別嘅。咁特別成點啊？佢哋系由22只可爱嘅小狗同埋吓一班小猪啊，系啊，小猪唔系讲唱歌嗰个吓，一班小猪组成嘅，一班狗仔同个猪仔咧，咁佢哋咧分别咧，即系佢哋真系执勤任务噶，佢哋会咧穿着一啲背心咧，就写住咧摸我啦 ，If you want you touch me， 系啦，你摸我啦咁样，佢话希望咧就将。叫做咧喺度出現嘅時候咧，令到咧喺機場要等得好耐，好唔耐煩啊！嘅嗰啲旅客咧，希望可以咧有少少安慰啦，同埋俾佢同一齊玩一下嘅時候咧，咁即係做一個親善大使咧，俾佢玩一下咧，不知不覺咧嗰個時間咧會打發咗，佢自己都唔覺啊，因為你掛住同佢玩，哎呀你好可愛啊，你掂我啦，你掂我啦，連豬仔咧雖然咧豬仔個樣咧有啲即係都幾。嗰啲叫做咩啊？農場養嘅豬仔咁，但係咧佢有頂帽仔嘅喎，佢只腳趾咧都仲有好似搽咗一啲指甲油咁樣喎，個樣子非常之可愛嘅。咁佢就話啦，依、這個搖尾巴小隊咧，佢話咧個作用真係好大嘅，佢咧希望咧令到嗰啲旅客咧，即係話譬如恐防佢哋咧情緒低落啊，有啲焦慮啊等等咧，令到佢哋好不安咧。咁其實如果當然佢有乘客有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個機場運作安全嚟講咧，都係有啲問題嘅。咁所以佢哋就話，自從整咗呢隊搖尾巴小隊之後咧。好受歡迎，好多聽唔係好多聽眾，好多旅客咧都忍唔住咧同佢玩翻一輪嘅，咁所以咧希望咧即係除咗三藩市機場有呢一個叫做搖尾巴小隊之外咧，希望陸陸續續其他嘅世界各地啊，因為其他世界各地都有航班延誤啊，又或者等轉機嘅時候噶嘛，都希望有呢個小隊出現，可以安撫一下等得耐嘅你啊！ 真相总会博得尊重，世故了，若你说真话，会视为愚蠢。虽公主因一吻会苏醒，你领略真爱那种感动，向爱里奉献你初恋，却换来沉重。怕城堡不怕跌陷那半夜幻痛，一股劲只靠那份勇。怕成长阶梯只有向大众的规矩学会鞠躬。时常痛苦思考那么是人生，只怕一当你发现已经是半生。那乐园上学蝴蝶去高飞，最浪漫的你为生活失去你的方向感，陶醉于社交式的碰杯为求生，滥用笑容换关系全没再成真，至少听三只小猪亦能幸福，可惜今天的故事阴暗，狼来了或许更吸引。有法术可以变出好梦，有智慧便会看不懂，说动人迷信。而童话一套美术胜率吧，望红总抱满希冀与自信，成人的标准只会靠站放低。 一隻小豬 啊！我哋終於呼， 終於 出到嚟啦！佢係咪啊？ 萬係啦， 其實咧，琴日我哋都好想講呢單嘅新聞㗎啦，就講緊咧，就你個香港航空啊，即係呢幾日咧都真係多好多嘅新聞走咗出嚟啦。其中咧就話會被釘牌，即係一聽到呢幾隻字嘅話咧，我諗最擔心嘅佢哋嘅員工啦， 當然啦， 同埋就係已經買咗飛機票準備 出發嘅朋友啦。 係啦，咁啊有一啲咧就會擔心究竟到佢出發嗰陣時，呢間航空公司仲有冇咧？咁可能去其他嘅酒店就 book 曬噶咯，咁點算？有些就可能会是这几天出发的朋友就会有另外的担心，暂时死线就画在这个星期六那里的。他今天譬如他飞了，但他礼拜日才飞回来的，有得去有没有机回来呢？都有人擔心咁樣咯。 喂，呢個都係正正一啲因為而家係淡季啊嘛，叫做嚟緊聖誕就係旺季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喺趁住呢個時間咧出發嘅。咁啊，同埋呢間航空公司就相對地嗰啲叫做機票咧就比較相宜啲嘅，即係 佢都可以唔係廉價航空嚟嘅喎。 又唔係廉價，但係相宜啲嘅都係咪啊？比 少少啦，其實。不過咧，即係如果你睇翻咧之前嘅唔同嘅新聞咧，你都戥佢有好多擔心噶啦。諗翻一年之前，其實已經有類似嘅問題咧，即係政府已经讲啦，你再唔注资啊，你哋个财政唔稳健嘅话咧，我哋唔俾牌你噶咯，即系有讲过。 同埋嗰啲航班，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做个资料搜集嘅咧，佢都比较即系有限度地有 其实佢 cut 咗一啲嘅航线嘅，就讲紧嘅咧，本身都话咗喺出年嘅二月嗰度咧，几条线好似去温哥华啦，去呢个胡志明市啦，内地嘅有一啲嘅航班咧，都会系直情成条线 cut 咗啊，咁样嘅就唔再飞啦，变咗佢已经冇一啲嘅嚟紧啊，就将会冇一啲嘅长程飞机啊。是不再出现的。跟住呢上个礼拜又听到他们说连在飞机上面的娱乐啊，即那些电视已经没得看，因为他们没钱给啦这样。 是啊，因为那些要给版权的嘛。是啊。跟那些叫做经销即叫做提供者去傾那些东西回来啊，要给钱啊这样。 你听到这样的时候呢，你已经很拗头，不过好彩就有传也都有报章呢就是说 confirm 的。但不过呢就好像说我们这个牌照局呢就未收到这个的肯定的。 首先是的，是 啦， 就有44亿的注资，是不 是？是啦，就注资，其实又未知是不是真的注资，就总之呢就是说呢他们这个香港航空的股东之一的海南航空就跟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一间银行啊就做了一个人民币的贷款的。那究竟是不是想帮啊这个的香港航空呢逃过这一劫的话呢，都真的要等一下那个效果是如何啦。 其实呢即是讲緊一间这个航空公司啦，那他里面真的都有成三千几个员工的。即三千几个员工呢，你想想公司面临又不知道是定不是啦。 是。 但是他们讲了他都出了粮的啱啱。 那不是啦，都是迟了的。 是迟了。 是啦，11月的粮好像要到12月6号才有得出。终于其实是之前几个月已经是迟紧的啦。是啊。 其实除了航空公司，现在市面很多公司呢都是迟了，即是没有月尾准时出粮那些。 是啊，那都好惨啊。 是啊， 有得做没得出粮好惊。 升噶嘛，系咪先代表住你间公司个财政唔够稳健咯？ 其实我个朋友喺佢哋做一啲叫做赌武公司啦吓，总之咁啦，佢哋已经系之前咧系摘个几月粮啊，即系话而家十二月系咪先出十月嘅粮咯？ 哇，咁就真系担心啊！真系 系噶，即系就唔系话而家先系，我讲紧系两三年前已经开始系咁样噶啦。咁但系一路熬，即系喺度熬到而家咯，咁样即系先至话。 其实真系谂。你當係同到時間啦，亦或係唉有個心就有得震就冇得瞓啦，真係唔知嘅喎，係咪？ 明白大家即係嗰個叫做苦惱，又同埋咧好彩你話有啲航空公司，即係譬如之前咧有啲訂咗佢一間航空公司咧，佢哋話已經轉咗啦，可以俾佢哋取消嘅。 不過 有 一啲嘅旅遊保險咧，又有幾多地方出現咗喎？譬如有一間嘅保險公司啦，佢就話佢哋嘅旅遊保險咧，就住今次啊。港航香港航空有機會倒閉的危機咧，係會提供取消行程和延誤的保障，就話你而家買咧都仲會保障得到。不過亦都有一啲業界嘅人士咧就會懷疑啊，即係呢一個嘅公司係咪玩緊一啲嘅文字遊戲咧？因為就話咧原來啊。钉牌是跟倒闭是不一样的。他就说如果倒闭呢，那我们是会帮得到，但是现在人家可能是被钉牌嘛，有机会。那当然被钉牌的话呢， 这些字眼好在法律上面那些字眼是好什么的。 是啊，所以有人就这样想啊，但是。系啦，唔知系咪捉字失定系点样咧？所以但系我估有一啲买咗呢个飞航空公司嘅飞机票嘅朋友咧，佢哋甚至会话有个苦主大联盟啊！佢哋真系想喺网上面咧聚集埋一齐啊！即系究竟我嚟紧嗰张机票，我俾咗钱噶咯，要点做咧？我哋会唔会一齐啊？大家 gather 埋一齐，真系有个 gathering 啊吓，可以一齐去处理咁样话。 不过有啲保险公司咧已经话啦，即系停保噶啦，即系唔再保噶啦。咁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啦，因为。即系个个去旅行都会买保险噶嘛，系咪先？ 系 真系问清楚啲啊！如果唔系吓， 最希望就系政府真系要睇清楚啊！究竟唔同嘅航空公司佢哋嘅财政系咪稳健先至发牌俾佢哋啦？ 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6点，跌314点，总成交金额31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7.8跌3.2，阿里巴巴190.5跌2.1，美团点评100.8跌2.8，汇丰控股57.2跌7毫，小米集团9.1升9仙，中国平安88.45跌1.55，建设银行6.16跌4仙，盈富基金26.25跌3毫。中国移动59.7升3毫，友邦保险77.65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76，瑞士法郎7.933，澳元5.348，加元5.893，新西兰元5.101，欧元8.675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7点，跌292点。港金现价报138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01美元，卖出147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大学站咧仍然系关闭嘅，咁另外咧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关闭。轻铁方面咧，751P 线由706线替代，614P线咧就由614线替代，615P线由615线替代。现时咧761P、751、614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 交通灯方面咧，特别提提揸车嘅朋友啊，现时大约仲系有70组咧，仍然系抢修紧嘅，包括长沙环道、钦州街、将军澳唐骏街同埋旺角弥敦道、亚街老街等等一带嘅道路交通灯系统咧，由于损毁程度严重嘅，咁现时咧相关部门预计维修都需要时间，咁啊，书署呼吁揸车嘅朋友同埋过路行人，记得咧行过上述嘅路口咧就加倍小心。红磡宝奇利街咧亦都系有紧急维修嘅，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将军澳道啦，条支路啊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另外，观塘道嘅油塘咧，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慢流嘅。观塘绕道嘅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咧，一段就车多，龙尾观塘码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路恩安村方向西贡。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三阶段，计划涵盖嘅空调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抽湿机、电视机、储水式电热水炉和电磁炉都已经贴上能源标签，一级表示能源效益最高。买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悭电悭钱之余，仲可以应对气候变化。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申请 做电台节目 嚟啦！ 截止 12月19日 下午5:30啊， 可唔可以帮我填表啊？ Yes! 23312334， 打嚟搵我哋。 23312334， 申请 帮到你。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 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搵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气啊会顺好多噶。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由于我哋嘅热情啊，令到嗰个气温咧不停咁上升啦，系唔好意思，我哋自吹自擂。而家气温18度，所以我哋湿度咧又高啊，又湿翻少少咯。轻轻湿咗一度啦，就系37度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曾志豪咧因为加入要事啊，所以咧请假天嘅。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啊，大家好，大家好，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啊。 系。 呢几个月好多嘅唔同嘅大型嘅活动啊，都取消咗啦。 系。 不过佢保得住。 系喎，犀利喎，真系佢有冇个力场俾个名佢哋啦吓？ 我唔知咩力场啊， 商会力场咯、 啊，都系啊，都系啊，做生意啊嘛，系咪？ 几犀利啊！ 工展会咧系可以喺下个星期二嗰度开锣嘅咁样。今年咧都有啲即系特别措施噶，嗱、例如就话咧入场费系会减价嘅。 哦、 啊，系啦， 平时已经唔系贵噶咯， 系今年有得减价，不过咧、哦、另外一样嘢咧，即系成人门票啊，由12蚊减到去8蚊。 嗯， 不过 亦 都有啲不过嘅，就话咧展期咧就由之前平时啊每一年嘅24日啦，减到咧变咗22日嘅，亦都会提早咧喺晚上8点嘅时候咧就会收档啦。 OK，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住呢一啲嘅资讯啦。咁啊，可能你都会想知啊，即系平时个摊位咧都多噶嘛，系咪？话咧今年全场咧会有系700个单位嘅摊位嘅，不过咧就系少于上届嘅880个嘅咁样，而有一啲嘅老字号咧，今年咧亦都系选择咗唔参展嘅。 哦，其实咧即系公展会咧，你唔喺嗰度买咧，佢哋自己本身咧喺市面上面咧 都有铺头 嘅。咁啊，嗰个折头咧会唔会？其实我觉得如果佢哋唔喺嗰度摆，即系叫做。多啲折啦嚇，咁講啊，咁喺翻佢哋鋪頭做翻折咧，我覺得可以咁樣做法嚟響應翻啦，係咪 啊？但係其實如果你會話咧，即係公展會都我哋香港一年一度嘅盛事啊，平時我哋都大家會成日講啊，哇！啲人 集中啲啦，喺嗰個地方買嘢， 係啊， 大家唔知預留幾多錢嚟抌落去咁樣，即係喺度買嘅瘋狂購物，即係喺早幾年咧，我哋都有即係節目都有喺裏面參與，喺度表演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完咗之後，梗係唔好放過佢啊，即係。消費一下啦， 送少少街啊嘛，係咪先？ 即係嗰架油車，即係嗰架買油嗰個送嗰個車仔，我講緊嗰個油車，通街都係係咪先？即係不論咩牌子咧，佢哋即係或者買面嗰啲咧，大品牌咧送車仔，喂，其實都好吸引㗎。係 啊，但今年咧，佢哋咧可能個一種嘅展銷商啊，個心態係有少少唔同嘅。首先咧，對佢哋嘅一個好消息啦，就係話咧，大會係主動減租咧，最多30%啊，就同佢哋共度。时间嘅， 哇，咁又真系唔错喎！ 即系起码， 咁但系我想问，啲折头会跟翻咁多先，起码有七折起先。 嗱，七折起嗰啲我就唔知道啦，即系都会 系咪先？ 因为佢哋都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又话有好多嘅展销商啦，其实咧佢哋都想散啲货啊，因为之前咧即系可能有啲货累积咗喺度未卖到啦，希望今次咧就将佢哋一啲已经系囤积咗一段时间嘅货物啦，就卖咗出去，换翻啲现金，跟住就 即系要写嗰句。要钱唔要货啦、 啊，可以咁讲啊，即系因为佢哋有啲系担心到要钱唔要货嘅原因系唔想结业啊。 啊， 如果佢哋真系噶，即系喺一个生意嗰个营运里面度咧，累积咗咁多货喺个手上面度，但系现金就真系扎住咗噶啦嘛，系咪？佢哋都好希望可以套啲现啦，就唔使结业嘅。咁呢一点我当然都希望佢哋唔使结业啦。喂，一间铺头结业啊，影响好多打工仔嘅生活噶、啊。 当然知啦，咁啊就系希望咧，问题就系咧喺嗰个情况之下啊，佢哋有冇？讲翻嗰个点解咁有信心可以减少两日，而又即系着 减少两日系佢哋话事嘅。 我知，即系原本24-22嘛，嗱减少两日同埋叫做收早少少嗰个安全咧，因为佢成日担心啊嘛。嗱，公展会系先过年宵嘅，但系佢远观啲跳咗一格过咗呢个12月，就望到1月咧，就觉得哇1月嗰 时啊，系咪嗰啲干货系冇噶嘛？今年系咪先？ 系啦，公 展会有啊， 都系买干货噶。 系啦，嗱，首先我哋讲下个价。 公展会嘅干货，所有嘅品牌都系喺嗰个叫做外头嗰个位，佢就知道卖咩货啊嘛。 系噶。 咁你嗰边就唔知 卖咩噶嘛，系咪？ 系啊，虽然你话你间中学投咗啫，你嗰间唔知咩叫做 有啲政党又可能会投卖第啲嘢噶嘛。 俾个 proposal 我，咁可能就 可能有呢个分别啦。咁但系咧，佢都话咧，今年咧，譬如一啲嘅海味铺，嗱呢个都系公展会其中一个卖点嚟噶嘛，系咪先？佢哋咧就预计啊，今年嘅市道咧相对系会淡静嘅，所以。價錢亦都會平啲啦嚇，鮑魚想唔想睇下究竟個價格係如何咧嚇？ 鮑魚如果咧佢係免費俾我哋撈咧，咁咪就更加好啦。 咁人哋又點樣做生意啊，大佬？仲要亂咁俾你免費撈喎？阿姑你話曬事啦咁。 唔係，我想話唔係啊，你聽埋我講先啦。你買滿一個金額，跟住咧俾你免費撈一堆，咁樣得唔得啊？ 免費撈一堆啊，你梗係想啦，人哋就唔想啦。 又或者佢已經預設包装好嗰啲鲍鱼嘅，譬如当佢有啲好细只嗰啲干鲍咧，我举个例吓，可能一袋有10只，唔好多啦，系唔好咁贪心，一袋有10只，可能有3只、5只咁样嗰啲咧，俾你买完一个金额，譬如可能买满500蚊，我俾你去抽签，即系抽嗰啲 number， 咁跟住抽 number 就哦恭喜你啦，攞三喎，咁即系攞到3只嗰啲干鲍，咁 OK 啩？ 嗱，我唔知你咁嘅谂法，人哋个生意条数点计？因为咧就有一啲嘅参展商咧就系咁讲嘅，佢话咧即食鲍。 鲍鱼咧会较旧年咧会平，大约系7%-8%啦。非洲嘅花胶咧会平10%嘅。 非洲花膠啊， 係啊，真係聽都冇聽過啊！我唔知道平時阿媽買嗰只係咪非洲噶啦嚇咁，但係佢哋都話咧，唔係指望係要賺錢嘅，即係希望咧可以保住嗰個銷售額啦咁樣，做到舊年生意80%咧已經好滿意噶啦咁樣，因為話你頭先咪話咩唔知買幾多錢又要留幾多隻咁嘅， 得唔得啊？ 不過而家有啲嘅產品咧已經係蝕本價噶啦，因為佢話好似啦，即係個北海道原貝啊，每斤咧之前就賣開620元嘅，而家就會減價到430元。即係如果你咁樣減嘅話，都減咗成三分一咁滯噶啦。咁所以咧，可能佢都話蝕本價咯，你仲要鬧人哋啲鮑魚啊，大佬、 okay, 真係啊！ 咁既然咁優惠價，咁啊各位市民又唔好咁貪心嘅。我唔知啊嘛，係 係 佢減到咁樣啊。 不過我諗佢都真係想散啲貨噶啦。嗱，有啲特別嘅優惠嘅，譬如如果你對於呢個鮑魚咁有興趣，我講下鮑魚個價格俾你聽好嘛？好嘛？ 鮑魚真係幾好食嘅。 係啦，嗱，佢話有呢一個嘅澳洲鮑魚福袋，嗱、 哦， 真係一啲臭鮑魚俾你買。 福袋其實係 OK 嘅，其實有啲咧即係都比較抵嘅，即係嗰個價錢咧，你又覺得合理，可能係388裏面咧 平過388添喎。今年話呢個嘅澳洲鮑魚福袋咧就288元， 哇，已經平咗100元喎！嗱，你睇下我幾有 potential 去做。 嗱，另外仲有一個咧就叫做紅燒鮑魚啊，就呢個罐頭包嚟嘅咁樣，就話會啊減價到呢個180元四罐， 嗯， 係咪都係好平啊？ 180元四罐啊， 係啊， 哇，真係平喎！我媽琴日先開咗罐，即係買咗罐翻嚟咧，都160多元。 係 咪？不過啲睇下佢裡面嘅餡係啲咩先嘅。係 啦 係 啦，幾多頭包嗰啲咁樣係嘛？另外咧有一啲嘅泰國頂級香米嘅福袋咧，1元就有啦嚇。 1元就福一蚊福袋啊？ 係喎，咁 算你買乜都抵啦係嘛？1元福袋喎，100元福袋都抵啦。 咁睇你搶唔搶到咯？我估佢又唔會係無限量供應咁樣嘅。 係一起集，睇下大家去邊度去攞個嗰啲叫買好優惠嘅貨品。 是啊，咁啊呢一个咧，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去买到啲平嘢啦。咁而至于另外有一个咧，就系香港冬日美食节咧，就会喺今个月啊25至29号咧，就喺会展嗰度举行嘅。 哇，咦，好重复下嗰啲日期。 哦，咁 系咪啊？ 咁啊，大家开心啊嘛，去完呢度去嗰度咯， 唔系 香港岛啊嘛。 嗰边系咪即系展销啲比较外国嗰啲欧洲式 嗱、又唔完全系喎。嗱，譬如我见到有啲咧都几地道嘅美食嚟嘅，不过咧就加咗啲新嘅。系啊系啊，都系一啲几地道嘅美食，但系咧佢就加入咗啲外国嘅处理，例如啊1元，佢有呢个 Bailey 丑味嘅鸡蛋仔。 哦， 系啦， 1元 系啦，即系呢个都系佢哋一啲特色嘅嘢啦。 我哋1元 唔知道啦，佢哋咧即系都会担心啊，即系公展会如期举行啦，所以呢个我哋香港冬日美食节咧都会如期举行嘅咁样，仲话咧大会咧会增加咗一啲嘅接驳巴士啦，亦都会向一啲入场嘅人士咧送一啲圣诞礼物袋啊，仲有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抽奖。 哦，喂，其实啱嘅，因为咧即系好似话斋之前嗰、那个呢几个月嘅社会运动，令到嗰啲市面咧就比较真系。大家消費意欲係減低咗嘅，咁既然都儲咗幾個月嘅錢啦，係咪啊？ 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咯，嗬， 都想行下街噶嘛， 都想試一試噶嘛， 係 咪？嗰個購買嘅能力咁樣係咪？ 咁就希望大家喺著一個叫做安全啊、和平嘅環境之下，可以去到消費，買到你要買嘅嘢咯。 同埋我覺得氣氛好緊要，即係有陣時個氣氛係要製造出嚟嘅。即係如果成日都會話啊， 那個取消啊， 這 個唔係啊，即 係 問題大頭嗰度都取消嘅，咁其他邊有咁出嚟啊？ 係咯， 哇！你即係其實好睇頭噶嘛，你都話嗰度取消之後，哇，可能有啲事嘅喎，即係人哋會無限想像噶嘛， 就會擔心啦，係咪？ 因為你冇講咩原因，點解要取消噶嘛？咁你既然都取消 咗，佢都有講個原因嘅，咪話擔心咯。 咪就係、是、 如果呢個又擔 心 嗰度擔心，所有嘢都停曬嘅話咧，嗰、個購物嘅意欲啊、氣氛啊，好難製造到出嚟噶。但起碼我哋而家見到咧，公展會係會繼續有嘅、冬日美食節會 有 嘅。我頭先講緊嗰個咧1元啊，嗰、那個喺冬日美食節嗰個 Bailey's 嘅雞蛋仔咧，佢就話咧嗱做頭3日噶咋，每日限量30件嘅啫，因為原價要40元噶，咁但係就用1元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希望咧即係。繼續有不同的地方都幫手製造一個開心一點的氣氛，這樣的話大家生活都應該可以開心一點咯。 啊 ，shake 下你荷包 ，shake 下你个人，不如你喐一喐啊，你都要， 健康都有喐啊嘛，系啊 ，shake 下你荷包啲钱出嚟去消费下，咁啊刺激下消费啦，系咪先？ 好啊，一于咁话，我好努力去做噶啦，已经，不如努力赚多啲钱先啦吓，唔系 shake 唔到啊，真系 shake 出嚟都冇钱跌到出嚟啊，真系喐咗都。 喂，好啦，嗱，我想问阿祖祖，你有魔尼公主，曾志豪咧就有佢嘅衰仔乖仔啊，得得剩下一只吓，咁啊咁都要 一样噶啦，都系陪住佢哋噶 啦，系啦都要照顾嘅。 要嘅。 咁你哋又经常又去旅行喎、因为你 shake 咗啲钱出去啊嘛，系咪先？咁要去旅行，咁啊嗱，好就唯有姐姐啫。 系。 咁冇姐姐嘅，咁又要有宠物喺度嘅，咁嗰啲宠物通常会去边啊？ 狗酒店咯，即系譬如我自己真系好彩嘅，即系阿姐姐度好锡阿摩尼公主啦。除此之外咧， 姐姐会唔会因为你咁样放假而佢唔放假噶？星期日？ 咁但係因為我除咗有姐姐幫手，最主要係我爸我阿媽會攬住咗摩尼公主嚟湊啊嘛。 嗱，你又係喺度曬命啦！嗱，你又係幸福指數啊！ 我呢個真係幸福嘅， 又真係見到 真係值得曬嘅，咁 啊真係。我都覺得 係啊！佢哋兩個搶住嚟咁啊，即刻哦好啊，你去啦！ 姐姐你走 最好啊，係啊，唔使姐姐湊噶，我搬過嚟你屋企度住，我幫你湊住摩尼公主咁樣。 你有咁好嘅條件， 係啦，變咗我先至夠膽放假。 放咁多假， 我琴日有一個朋友咧， 少少都唔怕 嚇。係啦，佢就喺英國。嚟到香港琴日，跟住咧我哋就食咗餐饭咁样啦。佢啱啱养咗只狗，佢哋一对夫妇嚟嘅咁样。个老公就同我讲：，唉，今次个旅程啊，争啲要取消啊。佢话个原因就 系 因为咧，佢老婆养咗只狗几个月嘅啫。佢开头话唔得，我真系唔忍心摆去狗酒店啊，定系其他嘅地方嗰度，宁愿不如取消个旅程唔去咁样。我自己有一个嘅朋友咧，佢有嗰阵时去结婚咧，两只狗仔好细啊，佢哋两个爱只狗爱到直情两只狗嘅，佢哋取消咗个蜜月啊，因为唔放心两个同时间去旅行，即系譬如个老婆咧，你同你啲姊妹去又 OK， 个老公你同啲兄弟 有人喺度睇住只狗为先啊， 系啦，即系佢哋两个要一齐去旅行咧，佢哋 考虑咗好耐， 我都唔知佢哋有冇好难先至可以做得到咯，真系 系可以爱到咁样，因为真系唔放心啊， 真系爱到发烧 嘅 真系， 喂呢个真系惊发烧， 系啊， 但系佢有冇谂过不如请个人翻嚟去睇住佢哋啊？ 即系我知。外国有嘅，外国咧有一啲人咧会帮上去嘅职业嚟嘅，就帮你手放狗。可能你即系工作太忙啊，各样嘢啊，或者唔喺屋企嘅时候多咧，跟住你可以俾钱，可能系时薪咁样咧，就去嚟帮你walk狗啊，喂佢哋食嘢啊，系会有啲咁样 的。我想话香港都有， 其实香港都，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好一门生意。香 港都有，因为我家中有屋企人系。做緊呢、這個佢副業定係點樣？佢之前就學咗一啲叫做整狗仔嘅一啲課程，可能美容我唔知嚇。 咁跟住咧就照顧佢哋嘅課程啦。 照顧佢哋嘅課程啦。咁跟住咧，佢而家就係有另外一個就係、是另一個工作就係話，如果你放假，你唔得閒啊，你或者真係早出晚歸，但係中間哇阿狗阿狗即係狗仔唔得閒，即 係狗仔都唔得閒添。 唔係阿狗仔冇人同佢去散步啊， 想有啲时间陪住佢，咁样都好。 佢就系做紧呢个工作。 其实我觉得系好有市场。 不过系好有市场啫，但系个信任度要好高啦。 咁首先睇下你信唔信任嗰个人啦，同埋都要睇下，都真系似揾一个补习老师咁样噶，夹唔夹噶要睇下。 你补习老师都仲要屋企有个人望住佢，或者系嗰、那个僆仔，即系或者个细路咧， 都识讲啦， 系啦，都识讲话。喂，我嗰个 Sir 啊，嗰个 Miss 咁样点点啊，或者都可以睇到佢有冇喺，因为即系其实除咗话。你顾住你只狗之外你仲要顾住屋企嗰个家当噶嘛？ 系都要噶。 呢个都系一件事嚟噶嘛？咁但系所以要建立一啲叫关系同埋信心先得做得起咯。你话有市场，但系好难做得好要慢慢要长时间。 一个口碑好唔好咯？ 信心系因为不过好多时嗰啲屋企咧都会有cam 嘅，即系都有镜头影住你点样同你嗰只佢嘅狗玩嘅咁样咯。所以都有啲吃力嘅都咁啊，但系而家。在呢度英国 哦， 有个好更富贵过你 哦，好啊，唔难嘅，其实更富贵过我， 系我要点都要打大你更富贵过你，佢一对夫妇佢有钱嘅，咁咧佢屋企咧系豪宅嚟嘅、 哦，好， 哇佢屋企一个豪宅到咧系一排屋咧，即系英国有啲系 一堡咁样，好似系 排总之好多间嘅啦 吓， 系六层高嘅， 六层高啊， 系啊， 哇 犀利啊啊咁啊， 英女王咁喎，好似 咁就未知英女王嗰啲，你只系 嗌个人都唔知嗌咪咁嗌噶嘛， 叮个啷啷咁啊，叫拎拎拎咁样噶嘛。 层高嗰啲连排嘅连排屋嗰啲， 哇唔见咗只狗都揾唔到都好合理啊，咁样啊嘛。 佢而家请。呢、这個佢哋嘅寵物保姆 ，OK， 係因為佢哋咧成日都要飛啊，真係咧。 有幾多隻寵物喺屋企啊？ 兩隻， 我、哦、兩隻啫。 真係啊，兩隻兩隻狗仔咁咧，金毛嚟嘅， 係、okay. 金毛巡迴犬嚟嘅。咁啊，用26,000+ 月薪啊， 月薪去請佢翻嚟照顧佢哋一齊， 即係24小時 standing by 咁樣，大把房啦。 都唔係喎，都唔係喎，可好似有翻放工時間嘅喎。佢話再閒一個啫喎，咁樣。 OK， 即係仲有6日休息。想点啊？咁样呢份工 系啦，即系翻平日嘅啫。咁跟住照顾起居饮食啦，咁跟住咧带佢散步啊。不过佢有啲琐事要做嘅，就系、是、可能要煮下饭啊，做下家务，接下电话。 都冇人喺屋企仲煮饭， 好轻骑咁。 煮俾啲狗食啊，可能系啲狗边系食狗粮噶嘛。 有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出席国家宪法日座谈会。王志文致辞嘅时候提及三点，包括坚定维护宪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特区唔存在脱离宪法嘅法制。第二，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尊嚴和權威，是市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保障。憲政秩序受到破壞，是社會付出代價，紛爭不止。第三，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秩序，支持行政長官帶領特區依法施政。林鄭月娥就說，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擁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權威，亦都为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提供法理基础，因此需要理解。天文台预测，听日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相当大。根据天文台网页的预测，听日同后日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同星期日更加低见12度，下星期一气温略为回升。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外交部表示，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阻止涉疆法案成法，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反应。外交部又说，有关法案只会进一步暴露美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只会让中国人民进一步提清美方伪善面目和险恶用心。强调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浙江海宁市印焰厂污水管倒塌事故增至9人死亡，当局表示被困的人已经全部救出，当中4人重伤。事发在昨日下午，出事的印焰厂位于海宁市许川镇的工业园区内。内地传媒报道，现场是一栋5层的钢筋混凝土厂房，厂房外的一个直径大约3米、高大约15米的污水罐发生疑似爆炸，导致建筑中的货架倒塌，多人被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95，跌292点，总成交金额356.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4，跌9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9675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8蚊，跌3蚊；阿里巴巴190.5，系跌2.2；美团点评100.8蚊，跌2.8；汇丰控股57.15，跌8毫；小米集团9.08，升7仙；中国平安88.65，跌1.35；盈富基金26.25，跌3毫；建设银行6.16，跌4仙；中国移动59.6，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3，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6点，跌284点。港金现价报13,8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57美元，卖出1,47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啦，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窝打老道。弥敦道啦同埋荔枝角道交界啊，去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红磡嘅宝麒利街有紧急维修啦，咁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有慢线咧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波成啊 ，Give me five 咧，可唔可以搞搞新意思咧？ 子豪啊！咁我哋换咗个主持好唔好？ 哇，咁大逆不道嘅嘢你都讲得出嘅？ 天儿结婚啊嘛，下个礼拜一至五5点到7点嘅 Give Me Five， 我哋话晒事啊！ 哇，好啊，敏姐又翻嚟，不如揾佢嚟玩下啦。 但系你识嗰啲心理学咩？ 唔识啊，但系用心理学嚟讲性格啊， 几咁正咧？但系会唔会答唔到嘴噶？都系再谂下先啊。 重逢啊！ 已经第1000次啦，点解第1000次重逢，我哋都仲未擦出爱火花嘅？ 因为有我喺度，我系防火物料，我系唔会俾你哋重逢有火警发生嘅。 真太残忍啦，火水！ 要重逢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使用易燃物料，火警危险就大大减少啦。我系 Gladys 李正君。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迷茫。 香港， 香港。 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咧，其实两日之前咧都做咗一个节目嘅预告噶啦，即系我哋有一位我哋。 香港嘅好朋友啦，喺音乐路上面咧、都创作咗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啊！黎小田先生咧就离开咗我哋啦，所以今日嘅我们的咧，我哋就特别拣嚟咗啊！都真系今次个歌单啊，吓可以咁讲个歌单啦、 啊。 我都真系根据住我哋摆咗上网嗰个题啦，大家边一首拣得最多，我哋就尽量播。因为好似我哋其中一位嘅听众 Alison 咁样讲啦，佢话其实黎小田先生嘅出色嘅音乐作品实在太多，播边一首都中意，都会开心噶啦。咁我哋就拣咧，大家拣得最多嗰几首咧，就好希望同大家用佢嘅音乐咧一齐啊，怀缅下黎小田先生咯。 嗯，系啊，我哋即系尽量都揀，其实咧睇睇，即系我哋揀完之后咧，嗰、那个歌 list 咧，嗰、那个风格咧，真系好远好远好阔咯，可以 系啊。嗱，第一首为大家揀嚟嘅咧，就有好多朋友咧都喜欢嘅呢一首作品，而呢一首嘅作品咧，可其实都有一啲嘅小道消息之前讲过嘅，就系话咧喺佢哋嗰个作曲同埋填词人啦，填词就系黄沾先生啦，佢哋咧当中咧就话黎小田先生咧就试过咧就改咗几句嘅歌词，就令到佢同黄沾先生咧即系中间仲有啲嘅 拗叫， 系啦。 因为其实佢嗰份同佢嗰份即系两个系即系佢哋一齐合作嘅， 系。 但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嗰套噶嘛，你点可以改我啲嘢嘅咧？系嘛？ 但点都好啦，我谂呢一首嘅作品咧，绝对系成为咗不论系黎小田先生啦，又或者系阿黄沾叔嘅经典作品。 系啊系啊，问我 问我 系啦，咁我就即系尽量将啲叫做前奏咧，我就缩短啲，咁一嚟咧我就听到多啲嘅唱法啦，系嘛 ？OK，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问我呢首歌咧系1977年嘅作品啦，由陈丽诗去主唱啊。而呢首歌咧可以话另外一个特别嘅地方啊，之后翻唱嘅版本系非常非常之多。 系啊， 我谂啊，阿宇都可能未必知啊。Sammy 郑秀文都有翻唱过呢一首歌噶。如果我哋要睇翻嗰啲嘅资料嘅数字咧，你会见到 翻唱嘅好多 啊，罗文啊，即系好多嘅朋友咧都有翻唱过呢一首歌，证明呢一首歌咧，黎小田先生佢作曲同埋编曲啦，系几咁深入民心咯，系咪？ 真系好听嘅。当你听住佢唱咧，你好不自然咧，左右个膊头就会喐下喐下。问我 唔单止个旋律好容易大家会记得之余啦，个歌词咧亦都可以话历久常新啊， 30年啊， 去到唔止啦，1977年 系啊， 40几年嘅时间啦。但系呢一个嘅主题啊，几时大家都可以好似自问自答咁样去唱嘅时候咧，都可以帮到啊，即系大家去更加多嘅正能量啊，系咪？而跟住要拣嚟嘅另外一首嘅作品咧，都系另外头先问我就一个电影嘅主题曲啦，今次咧就系1980年嘅作品嚟嘅，系丽的电视剧《人在江湖》嘅插曲，我谂大家一听就会知呢一首系边一首噶啦。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令你此时心生冷意。看远路，荆漫漫，谁为脱扎最？也恨痴人在旅途洒泪时，泪已难正为你纵情意，泪干了再怀念往事，心中有若谁永难移，期望有日相。 你實真係好想一齊唱，但又唔想影響咗首歌。係 我哋咁話。 係即係雖然話呢個譬如八十年代嘅歌， 你。 即係一坐 panel 就想起歌係嘛？豪仔唔喺度，阿田都想哼兩句。係啊，但係其實唔係我個年代㗎，我可以咁講。但係呢一首咧，都會係我心目中裡面嘅一首金曲嚟嘅。即係你聽翻再聽咧，都一樣會覺得咁好聽。 1980年嘅作品啊，關正傑、雷安娜嘅《人在旅途耍女士》。 跟住聽嘅呢一首作品咧，就1984年嘅作品。呢一位嘅歌手咧，同黎小田先生嘅合作好多啊。睇翻好多報道咧，佢好似真係當佢係半个仔仔咁样去照顾佢。讲紧嘅咧，主唱者咧就系张国荣啦。呢一首咧就 系 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 系 《龙本多情》。 情梦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及爱情欺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 你话点舍得开麦咧？真系 系啊，即系讲嘢都好似影响咗首歌 咁。 不过咧，黎小田先生啦，同埋阿哥哥咁多嘅合作里面啦，为你钟情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最多听众去选择嘅，所以我哋就特别拣咗呢一首为你钟情同大家分享啦。 啊，呢个系龙本多情， 系啊，龙本多情系啊。而另外一首 为你钟情都系好听， 系啦，另外一首咧就系大家都好多人拣嘅，都系同阿黎小田先生有好多合作嘅咧，就系关正杰先生。头先我哋听过有《人在旅途耍女时》啦。跟住要播嘅呢一首咧，亦都系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大家听过 intro 就真系已经知系咩歌。 头先听完佢咁冧《龙本多情》，跟住嚟到咯，大家嚟咯， 系咩歌咧？系咪？ 系咯， 一样系。啊，呢个系《问谁领风骚》系咪？你播紧？ 哎呀，系啊， 唔怕都 OK， 都系一首电视剧主题曲嚟嘅。 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啊。 在堂口 原野飞花壮士怀抱冷傲， 一代天骄千秋知我名号， 谈笑做是非问谁领风骚， 飞奔大漠中 犀利啊！ 1987年嘅作品啊，就系呢个《成吉思汗》嘅主题曲啊，由罗文同埋恩妮姐姐咧一齐合唱嘅《问谁领风骚》。 唔系，即系除咗咧两位即系唱得真系好激昂之外咧， 冇人唱得翻，冇人唱得翻， 系冇咁嘅 气量啊！真系系啊！ 同埋咧嗰个叫做嗰、那个音乐咧好架势啊，即系你哋好澎湃啊，好万马奔腾啊，咁啊，其实除咗呢首，又何止得一首咁少啊？ 系啊，电视剧嘅主题曲有好多，头先都预告咗噶啦，同名嘅1980年嘅作品有关正健先生同阿黎小田先生都合作好多嘅《大地恩情》。就有黎小田先生啦，再加埋关正杰啊，一齐嘅《大地恩情》啊，吓、 啊， 听完几首嘅咁澎湃嘅呢啲， 澎湃， 系啊，电视嘅主题曲之外咧，黎小田先生咧嘅曲风咧都真系非常之丰富噶，譬如儿歌，其实佢系创作几多噶、嗯，好似有《银河铁路999》啦，亦都有《千年女王》啊，《传说》去编曲咁样嘅，而呢一首当然其中一首阿田，你特别为我哋拣嘅系咪？ 《千年女王》啊。 幻曲的片段，清风吹过，星光闪过他的面，光阴的箭好比小鸟伴着他飞向前。失去的昨天，他不愿怀念，许多新发展。 有好多咧，即系70-80年代嘅时候嘅名曲啦，但其实黎小田先生咧，去到2007年咧，即系佢继续都有好多唔同嘅创作嘅， 系啊，冇停噶。 呢首嘅作品咧，特别拣咗就想话俾大家知，真系横跨咁多年都有咁多金曲啊！呢首歌由黎小田先生作曲啦，填词嘅系 Wyman 黄伟文啊，而主唱嘅咧系 Eason 陈奕迅。Crying in the Party 都可以话一个跨年代啊，但一样系咁精彩嘅作品，大家都可以一齐听一听啊！ 热播的歌忽已静了，墙边一声惨叫， 好友都靠近了，你没有被忘掉，观众与了分担莫笑。大喝三杯失控地笑，孩子终于哭了，空气的震动里你没说，但心照某个事情大概不妙了。因一个人痛哭，哭崩派对舞曲。 而如果我哋要用多一首歌咧去做呢半小时我们的嘅总结嘅话咧，我同阿健咧就特别拣咗呢一首歌。 系啊，呢首歌陪住佢最后一个时间啦。 系啊，而呢一位主唱嘅歌手啊，其实佢嘅音乐事业咧，黎小田先生都帮咗好多。讲紧嘅咧系由梅艳芳主唱嘅《心慌宝贝》。 眼前，我急中气喘，动情为你，盼君好发现，来赠相思一串。 部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4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381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8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5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6，跌3.4；阿里巴巴189.9，系跌2.7；美团点评100.5，系跌3.1；汇丰控股57.15，跌8毫；中国平安88.65，跌1.35；小米集团9元，跌1仙；盈富基金26.25，跌3毫；建设银行6.16，跌4仙；中国移动59.55，升1.5；信宇光学科技124.5，系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78，瑞士法郎7.932，澳元5.348，加元5.895，新西兰元5.102，欧元8.67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3点，跌256点。港金现价报138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1美元，卖出147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就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就挤塞，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是挤塞的。另外红磡的宝麒利街有紧急维修工程，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慢线就封闭的。提一提大家，大约有70组的交通灯仍然是抢修的，包括是长沙环道、钦州街交界、将军澳道、唐骏街和旺角的弥敦道、亚街路街一带等路口的交通灯系统。由于损毁程度都是严重的，现在呢维修需要一段时间，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和过路的行人在使用上述的路段时候要加倍小心和忍让，注意安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多食新鲜蔬果，少食加工或者腌制的肉类，那就自然食得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当我一落到楼下，我嘅毒引起，我系好似被一条锁链咧拉扯翻我上去咁。 如果吸咗毒咧，其实唔系你自己一个嘅事情嚟嘅，你会影响咗你屋企人。 希望咧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桂花店，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2点新闻之后回来风骚快活人，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气温上升了暖了，但湿度又干翻了， 真的好 dry， 太阳爸爸 太阳爸爸施展浑身解数，所以呢令到那个相对湿度比较小，33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是啊，大家留意住啦，都真的几干燥的天气， 啊， 如果有什么火种的话更加要特别留意地之后处理一下。 嗱，阿祖祖，我俾个又嚟啦，重组句子 吓， 睇下个 即刻攞纸笔先，好惊 啊！系啊， 嚟啊， 得唔得？ 嚟，搞掂啊！准备好， 好一个阿爸， 系 一个四年班细路， 四年班细路 系 ，OK， 好得啊 ，OK 啊， 好，跟住考试， 好考试， 好跟住紧张， 好合理啊， 系跟住跟住反绑双手， 反绑双手， 跟住 呢个剧情咁发展，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 跟住咩啊？ 系啦，跟住发脾气， 发脾气。 嗯，好。 我觉得你系我唔使重组句子嘅，我直接驳落去嘅啫。我觉得你系顺住读嘅。一个阿爸，佢咧就有一个四年班嘅细路，就系佢个仔啦。嚟紧咧就要考试咯，所以个仔同埋个阿爸咧都好紧张，尤其是咧系阿爸好紧张啊，所以阿爸咧就将嗰个四年班细路嗰只手咧就反绑起上嚟啊。咁个细路啊，梗系发脾气啦。个故事咪咁咯。啊！新闻完全就 是、 好似好顺理成章咁， 顺利啊， 系啦，咁即系咪嗱？我又试另外一个版本俾你，好唔好啊？有个四年班嘅细路啊，见到个阿爸咧即将要考试，阿爸都要考试噶嘛，系咪先？可能考车牌嗰啲咁 啊 嘛，咁我阿爸咧就好紧张啦，跟住嗰个四年班嘅细路咧，呢个真系死仔嚟噶，真系咁样，佢竟然觉得个阿爸会唔专心读书， 系啦， 你成日都咁紧张，想打人咁样，又发脾气咯，系咪？所以咧就个细路啊，决定咧反绑住阿爸嗰双手啊。就等佢咧，希望可以考试，可以考得好啲。 系啦，就系鞭策佢，平时你鞭策我 啊 嘛， 呢个系真系啊。嗱，两个版本都有啦， 系两 都唔啱嘅。 嗱，真系你做舞台剧真系唔同啲嘅，谂咩嘢咧都思维咧都可以好咁反复噶，不过都未啱啊。 我都未啱， 都未啱。嗱， 有冇其他角色出现啊？ 如果玩 Mastermind 咧， 系我有冇红咩黑色定白色？我系 系嗱，黑色系中噶嘛，白色系咩噶嘛？即系啱咗。颜色唔 啱 位置， 系 咁其实你全部都系白色，因为我俾咗 tips 你噶嘛。 系咯， 头先系有两个黑色嘅， 有两个黑色嘅， 系啦系啦。 我唔知道我第一个版本定第二个版本先， 系 啊，我有两 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有两个黑色嘅。 O、okay, K， 我估系个四年班细路要考试， 系啦，呢个 呢个系黑色嘅，系咪？ 系 好，阿爸好紧张，我估系。 O、okay, K， 阿爸紧张都系啱嘅， 即系两个都啱，系咪？ 可唔可以即系话四个黑色？ 绑双手仲要发脾气咧？ 系啦，究竟呢个摆位系点样咧？ 首先我估下呢单新闻系边一度发生嘅先，我估喺内地。 系啦。 呢啲阿爸同阿仔嘅新聞咧，都係內地度出現。係 啦，係啦，係啦。OK， 啊，咁啊，即係咁點咧？咁嗰兩格點樣擺翻好個位置咧？ 哦，邊個發脾氣啊？嗱，細路就考試，阿爸就緊張。係，哎呀，會唔會阿爸教到發脾氣，阿爸發脾氣啊？係咪啊？ 係啱啊！又中咗黑色啦，又中咗黑色啦，乜 阿爸發脾氣？但系边个俾人哋反绑双手咧？系咪？ 你真系要行多几多排你先到啦？ 好，等我试下故事。我估系个阿妈俾人反绑双手 嘅。我阿妈嘅冇唔好加插嘢。 即系都系两个。 嗱，我掹翻粒走噶啦 吓。你咩冇加插嘢又掹翻粒走啊？你讲乜嘢啊？ 冇阿妈喺度噶嘛？你加插嘢咪即系多咗第二啲颜色咯。 一系估嘅啫，一系就阿仔绑住阿爸双手，一系就个阿爸绑住个仔双手啫，系咪？系咪啊？ 啊，两个对唔住，两个都白色咯又。 吓，两个都白色啊？吓，咁即系点样咧？我唔估啦，你嚟开估啦，我估啱晒都唔好玩啊，真系。 嗱，真系。真係溫習啊！個個家長都勞氣嘅，即係冇乜邊個家長咧，尤其是小學階段咧，你會成日覺得，哎，你做咩唔明㗎？咁樣，喂，係唔明就唔明㗎啦！你唔可以用你啊卅幾四十歲嘅人嘅腦袋擺喺一個幾歲大人仔嘅袋度腦袋㗎嘛。 有陣時阿爸阿媽對住啲小朋友嗰啲小學嘅功課，佢都係唔明嗰個樣做咗出嚟㗎。咩點會咁嘅？點會問呢啲問題？點答啊？咁樣㗎，都拗頭㗎，阿爸阿媽都。 但係有時咧，真係咧，去到考試嘅階段咧，係。真的要督促的，啲细蚊仔一个自理能力啊，控制掌握时间能力都是差啲嘅。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即系阿爸咧，就真的要坐喺度，得正正喺度，乜都唔使做系唔得嘅。咁所以咧，佢又望住个仔，夹住佢喺度温习，但系佢又知道咧，自己咧。 嗰個脾氣真係唔係幾好。 阿爸又緊張， 阿爸 個 脾氣係啦，又唔抵得頸啊！ 我估到，我估到，阿爸知道自己脾氣唔好，所以決定去綁起自己雙手去教個仔去讀書，就唔想自己出咗手，係咪啊？嗰個摩登如來神掌就走出嚟，一嘢中落個雲遮度嗰啲。 佢真係啊！佢話恐防教仔温習，教到自己發脾氣。控制唔到自己雙手，一嘢打落去。佢話：我忍住綁住我自己雙手喺後面，即係好似而家成日喺畫面電視畫面見到嗰啲咁樣 綁票嗰啲咧。阿孫圈成日俾人哋做嗰啲咧， 嗰條帶嗰條帶 啦，綁住後面，跟住就死掙扎，死掙扎。哎呀，但係永遠都 衰仔，你又唔識係嘛？ 但明明條繩好粗咧，永遠都掙扎到嘅喎。 佢真係啊！佢攞住嗰啲咧綁嗰啲叫做索帶啊，佢真係綁住自己。佢話咧希望咧即係都訓練下自己咧可以忍耐，真係咧唔可以將自己發脾氣，可以發脾氣但可以鬧，但係唔動手打咯。佢、有時真係控制唔到咧嘅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咧控制唔到有陣時嗰啲。你咁都唔識㗎，即係嗰句半句説話其實都幾傷㗎喎，反而要去到忍唔到要 動，係咪 啊？ 但其實幾多阿爸阿媽會忍唔到去到動手啊？不過阿爸有，起碼佢有自知之明。 真係啊，佢真係有自知之明嘅。咁佢覺得咧，佢話真係好擔心自己，真係你有時你控制唔到自己去到咩點噶嘛、 嗯。 有時你知唔知道個仔頑皮到咁點樣噶嘛？咁所以咧，佢話咧，我唯有 會唔會係個仔真係好鬼死聰明㗎？即係你知道永遠你教功課嘅話咧，你對住邊啲係會最火嘅？即係佢如果仲喺度即係嬉皮笑臉嗰啲，唔會咁大膽啩？如果你教到嗰啲即係我講到咁咯，我將個答案都講埋俾你。你都唔明 白，系啊！ 我隻手都 猜晒 往事水一样， 大家明 系啦。我啲贴士都俾到咁，吓、啊、你都未答到嘅。但系好彩我哋夹砸咗嗰啲大气电波，我哋又冇得出龟波功啊！ 但系你报纸揸烂咗几张， 手指都手指甲都咬到烂咗，你明唔明白啊？ 系咯，咁所以咧，啲阿爸咧就有自知之明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佢宁愿咧就牺牲自己， 系 我绑住自己，咁一来可以监管下，即系其实都可以控制。自己情緒嘅、我覺得呢樣都係一件，即係你覺得好似好極致，但係又好似都好似可行啦，叫做 我未完全明嘅，因為咧我自己冇小朋友啊，但我都要教小朋友做戲又好，教佢哋做功課嘅經驗，我都會有噶嘛，係咪？即係可能我只不過係對住佢，可能對住一個心散啲嘅，可能有遇過嘅，唔聽話嘅有遇過嘅、又或者有啲真係相對地嘅資質咧，你要點佢好多次，佢都未必明嘅。但係嗰樣嘢都。可能我只是耐不止一次一定不会令到我就算我把口我都可以控制都不闹出来的。但如果就想问一下你了一日要对住的话其实是不是有阵时爸爸妈妈都很吃力的呢 是的因为你即你喂你不是你翻工㗎嘛你又会你翻工你已经受尽啦可能喺公司咁样嘅叫职场嘅压力啦 係 咪先。咁翻到嚟仲要咁样点解你咁都唔识嘅 ,99 之后系一百你都唔识㗎即 係 举个例即係可能会火㗎即係有时我觉得呢个爸爸呢有呢、个做法好似好极致但係我觉得如果佢能够觉得咁样做可以控制到自己唔打其实打真係好伤害细蚊仔嘅心 㗎。 所以你话闹都系嘅。 如果佢真系咁燥底嘅话，其实如果佢讲咗啲，即系手冇得发泄啦，佢把口哇出口成文咁样，其实都几影响小朋友嘅喎。 其实我觉得咧，啲阿爸咧，譬如阿妈咧，要教细蚊仔嘅时候，咪揸住手头上面嗰啲咧，想 减压嗰啲波 啊，系啊，嗰啲咧，系啦，喺度捻住咁样俾佢，系咪？ 但系咁样喺度捻嘅话，咁样绑住只手，其实小朋友都会感受到噶。佢就嚟爆发啦，火山又要喷出嚟啦，咁样 系咪先？唔通由佢唔合格咩？见到佢跌落个氹度都有佢咩？ 我觉得如果去到咁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啦，负担得起，搵人教啊。搵人教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嚟嘅，即系有时 起码唔会破坏咗咧父子嘅感情 啊嘛。呢喂，其实咧，我想话咧，嗰、那个叫亲子关系咧，远胜一切啊、即系你就算你下一百分，但系原来你同个仔啊或者个女嘅关系唔好嘅咧，要呢一百分都冇用。 啱，我宁愿冇一百分，关系冇破裂。 啊，系啊，系啊， 破裂好难修补噶，大家见到啦。 系啊，真系啊。 对话都冇用啊！真系，仲要扮对话咁就更加冇用啦，系咪？ 所以咧，即系奉劝啦，如果真系有啲叫能力嘅话咧，俾人哋搞掂功课，自己真系同佢玩，同佢倾偈，做一个呢啲关系咧，真系好噶。喺呢个市场咧，即系叫嗰啲叫做咩啊？诶，职场里面有啲叫做 管理管一啲叫做時間管理或者金錢管理嘅人咧， 情緒管理都一樣嘢嚟嘅。 一啲專業人士佢都話啦，有時用錢可以使得到令到你唔想將呢啲嘢摩擦嘅關係時間有喺度咧。用钱使咗佢。 系嗱，阿田你讲得咁好，咁你要帮帮我啦。我同摩尼公主呢一排咧，嗰个父女关系有少少问题。 嗱，冇办法，因为你有第三者，唔系你都因为有第三者，你第三者好严重影响咗你嘅关系。 即系我爸。 你咪睇小你阿爸，佢都有啲魔力噶，佢抢走分分钟抢咗你阿摩尼公主，话你听。是 Sam Smith 啊，全新的作品，亦都系首翻唱的作品嚟嘅，叫做 I Feel Love。系啊，佢成首歌都好似净系唱 I Feel Love。 系啊，同埋系咪令？系咪真系坐嗰个位置就会想唱歌嘅咧？ 好有 feel， 好有 feel。但我见到呢一单嘅新闻，我觉得好有爱。 系啊， 个爱有爱心啦，同埋有我哋香港人嘅爱啊。 爱在哪里？ 爱在哪里？爱在东华。 哇，咩啊？ 咩啊？ 真系啊？ 去啊。 哦 ，OK， 系啊，佢依排咧，因为咧准备筹备紧，佢哋有 show 啊嘛。 你话边个啊？ 东华啊嘛，你话 系啊，东华啊嘛，佢哋筹款啊嘛，就 系 咪？ 咁所以咧，佢哋喺呢个叫做诶荧光幕里面咧，即系电视里面咧，佢就做咗好多啲个案咧，就会出嚟咧，就话佢哋点样帮助咗一啲叫做需要嘅朋友啊。 因为佢哋好似今年咧有个主题叫做善心同行啊，即系其实都系讲真，香港人即系由细到大都会记得哒哒哒哒哒哒， 系时候叮当叮当。是啊，我哋都希望你可以捐下钱嘅，跟住咧就每条屋村最犀利噶，依家嘢嘛，每条屋村大家斗啊嘛， 系啊，同埋咧会有咧，你一定会记得咧，就喺荧光幕下面咧嗰个无名氏啊，捐咗500蚊啊，定系边一个小朋友乜乜乜小朋友， 最早期 嗰 啲咧，最早期一下啲打字幕嗰啲咧，我觉得好有型噶，哇，点解咧佢喺度讲紧嘢，下低有啲人喺度做紧啲咩咧咁，即系细个唔知噶嘛，或者咁多人，阿妈，我嗰时叫我屋企人啊，阿妈，点解我哋冇陈氏乜乜文 我有试过捐100蚊嘅嗰阵时，就喺度等睇一晚自己个名会唔会出现。 但你系咪真系叫袁耀祖先？ 嗰阵时黄耀祖咯， 真系咁样写住自己个名字要登。 系啊，仲有 and 边一个咁样夹埋先至捐100蚊嘅，因为真系好细个。我一定会好记得咧，就系佢哋嗰个电话热线中心嗰度咧，内务室咧就 影低影住， 有好多人一齐听电话，系啊，一百条线。 真系觉得好震撼噶，细个哇，一百条线咁犀利嘅咩？喂试过打嘅， 啊你要 通咗之后即刻收钱， 咁衰噶坐住人哋，即系细个唔知，细个唔知，咧原谅你，原谅你。但我话如果有 love 有爱嘅话咧，试隔咗18年，今年咧佢哋嘅呢个东华筹款首先改咗名啦，因为好似话 又系因为因应个社会气氛，所以 系因为觉得唔欢乐，所以就唔叫欢乐满东华，改咗名咧做善心同行有东华咁样嘅。但有一位嘅朋友咧。可以話，因為大家都其實就唔使好擔心嗰個籌款數字嘅，因為佢哋好多都係啲總理啊，即係包咗底啊， 自己互俾咁樣都 攞咗好多咗出嚟咁樣噶啦，咁係咪？但佢哋都揾咗一位咧，對於東華嚟講，我會話大牌嘅明星。18年之后，佢重现东华。 系啊，都睇到呢个新闻啊。 系咪啊？ 我都觉得哇，咦，好期待喎、啊！因为即系想当年佢嗱呢个，其实佢呢、這个叫做活动啦，大型活动、慈善活动咧，都俾我哋好多印象嘅， 好多回忆噶 都。好多个即系话一讲之后，哎系佢哋嘅筹款啦。 譬如我即刻会谂起以前就会谂起细个一定有阿杨盼盼咯。 系啊，杨盼盼啦，咁样 高危险嘅动作咁样。 跟住又好记得咧，就系咧，我好记得就系话一架车唔知装咗几多百十人咁样咯， 就逼上去。我记得刘美君，刘美君添啊， 刘美君 有试过攞牙开汽水盖，樽装汽水。 跟住又睇过嗰啲叫表演，就系有啲艺人用个口担住条绳，跟住拉车咯。 啊，当然仲有好多匪姐啊，各方面嘅一啲嘅筹款环节啦， 其实佢哋都呢个活动咧，即系筹款活动咧，俾我哋好多好多印象嘅。 啊，冇错，好好多回忆啊。 呢位朋友 劲啦， 就。真系正正就系好似好代表住嗰个活动。 嗰个第一佢试过，首先佢嘅活动系冇衫着嘅，佢嘅表演系要除衫同埋要搽油嘅， 系啦系啦。 佢食过炭， 系啦， 佢心口碎过大石， 系啦。吞个火有冇啊？ 饮滚油都试过啊！呢啲都系经典嚟嘅。讲到呢个度，大家都知道，我哋一定要俾啲掌声。 吴刚师傅 系啦， 真系啊！佢嗰个吴刚师傅搽油咧，跟住 佢个你好似个牌品牌嚟咁样， 真系讲咗好多年啦。嗱，当然啦，我哋呢啲咧要真系要长期受过训练咧，佢哋先至表演噶吓。 系啊， 其他细蚊仔听到咧就冇话，哎呀乜可以咁样噶，唔可以噶，真系要受过训练，因为佢为咗筹款嘅。 系啊，呢几个咧都系佢好即系深入民心嘅一啲嘅表演环节啦。不过咧，其实自从2000年之后咧，佢有连续3年咧，因为嗰个表演构思危险啊，俾无线禁咗演出。 哎呀，系啊， 即系可能真系太担心咁样。 唔系因为咧，即系佢哋每年都希望可以挑战上一年嘅一啲嘅难度嘅。 系啦，即系做 show 就系咁噶啦，系咪？咁啊，去到2004年咧，佢本身咧都系会有个筹款嘅表演嘅，不过咧练习嗰阵时就受伤啊、 哎， 就由阿罗网啊顶替咗佢咁嘅， 都系差唔多个大大只噶嘛。 系啦，都系要搽啲油嘅咁样。跟住咧，佢就话咧，变相有18年咧冇喺呢个东华度表演过噶啦。咁啊，吴刚师傅咧，其实都已经淡出咗娱乐圈啦，一个饮食业。我试过喺地铁度见过佢啊，系啊，即系都觉得好想啊，好犀利啊，吴刚师傅咁 样。系咪 仲好大只咁啊？系啊，都系噶，大大嚿咁样噶。 通常咧大只之后就变肥仔啦嘛。 系啊系啊，所以咧今年咧。 佢就话咧，诶，真系翻翻出嚟啊！ 出场啦！ 佢话咧自己咧本身就谂住俾啲年轻人做啦，但系佢觉得俾大家嘅诚意打动咗啊，所以今年佢会表演气功嘅。 系， 咁佢仲话咧，佢嘅表演咧都系会除衫嘅， okay, 因为佢系会有 keep 住做运动嘅咁样。 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吓，呢、這个咁多年嘅筹款活动吓。好，电话号码18723888，12:30之后我哋有 猜猜我是谁，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啦。咁究竟我哋嘅题目系咩咧？ 一阵间开估， 稍后话你听啊。 记住电话号码18723888，而家打电俾我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出席国家宪法日座谈会。王志文致辞的时候提及三点，包括坚定维护宪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特区不存在脱离宪法的法制。第二，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尊严和权威，是市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障。宪政秩序受到破坏，社会付出代价，纷争不止。第三，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带领特区依法施政。林郑月娥就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拥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权威，亦都为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提供法理基础，因此需要了解。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提交报告，其中涉及公众泊车位规划的报告之中，账委会对于运输及房屋局长远规划泊车位的供应以及应对车辆增长有不足之处，认为不可以接受，亦都对运输署未有适当规划表示极度遗憾。账委会又指，运输署在提出自动泊车系统近16年之后，才研究在公众停车场设立系统，而且系统建造工程要2年之后才分批展开，促请运输署密切监察研究进度。天文台预测，明日的气温显著下降，明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相当大。根据天文台网页的预测，明日和后日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和星期日更加低见12度，下星期一气温略为回升。中国反制美国通过和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之后，中美军方高层通电话。美军发表声明，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利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星期二通电话，两人同意有效对话和处理双方分歧，以及在共同基础领域上合作的价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代表团的时候，也都重申中方在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杨洁篪说，中美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加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按照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共同努力推动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天气转凉，天气转冷，随后几日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7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3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5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3.2。阿里巴巴189.7，跌2.9；美团点评100.5元，跌3.1；汇丰控股57.15元，跌8元；中国平安88.6元，跌1.4；小米集团9.02元，升1元，升1仙；盈富基金26.25元，跌3元； 建设银行6.15元跌五仙，中国移动59.5元升一毫半，信宇光学科技124.6元跌四个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8，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5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3,8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76美元，卖出1,47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Привет. 如果英文来讲就好像 Hi, 咁如果俄文呢就有个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同一啲可能啱啱认识啦，或者 长辈咁样，或者地位高少少嘅人讲嘢嗰阵 时，你好， 你好，系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Victoria、赵善恩。 你有听过个时话就系有啲人雄心壮志去学俄文啦， 结果第一堂老师教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嘅时候，佢就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每个古仔都可以大团圆结局噶。 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垫。感激贵族来蜗居化缘，这世界其实不是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 今年 J 风的四首作品都是跟旅游有关的，而 MV 也都是叙述着同一个爱情故事。故事来到这一章揭晓，原来自己从来都只是女主角的其中一站。 假使找遍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 作曲是 J 风，加上黄唯一，填词黄伟文，编曲由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回落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7位，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我哋有猜猜我是谁，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啊吓！今日有阿桂花田同阿黄耀草响到啦吓，开埋个题目俾大家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冬天会做或者会食嘅嘢，电话号码18723881。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 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唉， 咁都要炒个粉嘅咩？我俾咁多时间你准备噶啦，系咪？ 真系唔抵嘅，明明谂住做好准备再呼吁多次噶嘛，咁啊搞到咁样啦。 系啦，本身直接 都系星期三都冇错啊。 系好好 啊，我哋大家一齐玩呢个猜猜我是谁咯。 冇错，今日猜猜我是谁咧，就欢迎大家。 坐呢个位呢个人好厚颜无耻，我觉得自己衰咗，我觉得。 我未错过，我唔知啦，系咪？嗱，点样号码咧？就18723888吓，环节系猜猜我是谁啊！今日阿田咧同埋阿祖咧就会有问题问你啊，答啱嘅话咧就会有纪念品寄翻俾你。 嗱，冬天要做或者要食嘅嘢，其实范围都好多。不过咧，我哋咧就唔好咁艰难，就话啊，一年到晚都可以做嗰啲，尽量咧都拣翻啲冬天会做 嘅。专门先嘅，系啦系啦。即系，但其实而家讲真啦，嗰、那个四季咧，即系都分到好散下咁啊。尽量即系嗰应该系全。傳統地以我哋嘅既定概念，應該係冬天先至會出現嘅咁、樣， 係咯，即係係咯呢個呢樣嘢啦，好嘛 ？OK， 電話裏面係有我哋聽眾喺度噶啦 ，Hello， 有 Josephine，Hello，Josephine，Josephine 你好 ，Hello， 今日你選擇少咗，只係得阿祖同埋阿田， 你揀邊個 ？Josephine， 誒阿田啦， 你揀阿田好啊， 嗱，明智選擇嗱。這件事呢樣嘢咧， 三個 tips 俾你啊， 啊呢樣嘢咧係要做出嚟嘅， 哦。 好嘅，即系唔系食嘢嘅，即系嗰样嘢系一个做出嚟嘅嘢。 行动啊，运动各样嘅嘢嚟嘅，唔系摆入口。 亦都唔系行动，系、要做嘅嘢做啦，即系总之要用手 做。要做啦，好。 OK， 好啊，咁啊，通常咧你会见到哇乜，即系如果你系男仔做嘅话，哇你都做，你都识啊咁样。 哦，即系通常女仔做就合理啲嘅，会觉得 系啦，个反应就话哇，咦你男仔都识假咁样，真系哎呀好开心咁、啊。咁跟住咧做完呢件事之后咧，咁对方咧就会好开心啊。当会收到你呢样嘢嘅时候，佢就会好开心噶啦。 OK， 系 好温暖啊。 嗱，三个啲 颈巾啊，即系冷衫嗰啲 啊，真系 Josephine， 即系你凭咩又会觉得咧？我讲呢个 tips 讲到咁出位，俾你一嚟又估到咧。 好嘢，好嘢。系啊，你有冇你识唔识织嘢噶？系咪织女嚟噶你？ 我都有织过嘅， 系 咪？ 一次人哋收到嗰阵时系咪好开心噶？ 系咪啊？ 系啊，冇错。 咁所以你咁容易估到咯？你而家你睇下都仲笑到咁甜， 因为佢有做到嘛。嗱，如果俾阿你啊，如果你估你鬼识啊？ 我头先未谂到嘅， 咁咪就 系 咯。 因为我真心未织过。 嗱，系咪啊？所以如果系男仔识织嘅话咧，哇，你都识织啊咁样，佢会有咩反应噶嘛？ 如果个男仔织俾你 Josephine 咧，你收到一个佢自己亲手织嘅，你会觉得好宝贵啊？定会唔会啲睇唔起个男人啊？哇，呢啲女仔做噶喎，你点谂啊 ，Josephine？ 哦，咁梗系觉得好开心啦，唔会睇唔起佢， 咪系咯，正面啊嘛， 系 咯， 会欣赏，啱啱啱， 做啊嘛， 系啊，好正面啊 ，Josephine， 听我哋节目多啊， 系啊，恭喜晒 Josephine， 好简单地，你满意一份纪念品送翻俾你吓 ，OK， 多谢，拜拜， 好，继续听电话啦，好嘛， 渣你啊， 我咪头先未谂到啫， 我哋有第二条 J。 啊、咩啊 ？Hello， 头先 Josephine 呢个 Jojo 啊嘛 ，Hello，Jojo 你好， 系你好， 系好。咁你如果 我哋有四个啦，嗱，我系 Jackie， 你系阿祖，咁所以有四个 J 啦，又 是但啦，唔好理佢啦。阿 Jojo 啊，你要拣阿祖啦吓，咁样 OK、 好啊。 冬天会做或者会食嘅嘢，我帮你收集范围先。第一个 tips 食嘅， 哦，好啊。 以前会多啲，而家会少见咗。有 人卖，以前会多啲，而家会少啲。 系啦系啦，少咗地方可以售卖嘅咁样。佢唔单止离远咧，你就会已经闻到佢嗰阵味噶啦，咁样。 嗯， 呢个第三个 tips 系 系咪因为一啲条件上面，所以比较少咗呢件事啊？ 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讲明白啲先，咩叫 即系佢有啲限制？ 系你问系汤咁啊，定系一个食物咁噶？ 食物嚟嘅， 嗯， 系 食物嚟嘅。 嗱，唔系汤嗰啲，唔系糖水。 佢最大嘅 tips 就系离远啲闻到噶啦。 系啊， 羊腩煲。 唔系羊腩煲， 羊腩煲而家有噶，系啊，可以有嘅。 嗱，而家都有嘅。嗱，我俾多个 tips 你。唔系喺铺头度食嘅， 系咯，又真系少咗， 真系少咗。你肯定你知道我讲嘅系乜嘢？ 三个字啊嘛， 系啊，三个字啊， 系啊，第一个就系你啊嘛。 咩啊？唔知啊，系啊。好嗱，唔系喺铺头入边度食嘅， 唔系喺铺头度食， 系啦， 嗯，唔喺铺头，咁即系喺边度食啊？ 即系边度卖啊？ 唔喺铺头，咪即系条街度咯， 系啦，街边档嚟嘅。系啦，夏天真系冇得见嘅，应该即系唔系话 100% 冇嘅，但真系好少好少，主要咧都系冬天先有嘅。 系咩？ 系 糯米饭。 嗱、啊，我呢个有谂过，本身下一个出嘅，不过你而家唔系糯米饭。 喺街边有糯米饭卖嘅咩？ 街边都有 你讲紧小贩档啊嘛， 系所以我 未话唔 系啊，小贩档推车噶。 系咯。冬天又系比较少啲，唔系冬天多先出俏嘅。 系啦。 咦，咁啊 ，OK， 咁我谂紧三样嘢咯，而家当中里面、 哦、 同一架车里面有几样嘢买嘅系咪啊？ 你唔系你估啊，大佬，你俾啲贴士佢估先得噶。 我问你系咪咯，所以我一样问你贴士啫嘛。 佢成日咧会好似孖公仔咁样嘅两样嘢咧，左边右边就一齐卖嘅，两边都系三个字，第一个字咧都系一个动词嚟嘅。 多唔多去旺角啊？旺角嗰架车，哎呀少啊，咁样就真系冇。 而家更加唔敢去啦，呢几个月 可以去嘅，大家大班人喺嗰度翻工。 我哋讲翻先， 系 啦，系嘢食嚟嘅，街边档嘅，以前多啲，而家少啲。以前咧喺戏院门口，我讲紧即系远久啲嘅时代啊， 好大动作噶，买呢个 系啦，要用力 嘅。 Very good， 妹番薯。 我妹番薯，我以为你炒栗子添。 其实佢两个我都啱，我都会俾佢啱，我都话佢哋左右门神永远都系妹番薯同埋呢个炒栗子摆埋一齐噶嘛，系咪？ 其实咧，真系呢啲车仔比较少。我想话咧，如果你旺角你少去咧，沙田都有噶。沙田 个位置啊？ 火车站对落咧，嗰条桥底咧。 哦，嗰个位又有一个位置嘅。 O 唔 OK 噶？沙田距离。 都有去一少去咯， 系啊，都估中咗啦，恭喜晒 JoJo， 多谢 多 谢晒 ，thank you， 纪念品送翻俾你吓 ，OK， 好啊， 点啊？ 呢个你头先你话系三个， 我以为臭豆腐啊， 臭豆腐又唔， 因为臭豆腐真系冇乜见到有啦， 真系少啊，佢多油炸啊，其实炒栗子啊、煨番薯都少见好多啦，但 系 细个咧真系会觉得咧，天气好冻嘅时候咧，你食个煨番薯咧，同埋要买咁少人哋，你食完会放屁噶咁样啊嘛，即系我一世咁咁系咪？ 点啊？够唔够胆继续挑战啊？ 我好嚟哦！1872388，继续等紧你哋嘅电话 吓。系啊，冬天有嘅嘢啊，出现嘅嘢啊，有阿仪啊 ，Hello 阿仪， 喂，两位好啊， 你好阿仪， 哇，你把声 丰收我哋， 神喎你， 丰收我哋啊佢， 唔系听得你多，所以好丰收咯都。 系咁啊，好啊，咁啊，呢个最开心。 阿有阿祖同埋有阿桂花田，你拣边位啊？ 咁正话嗰个朋友揀咗桂花田啦嗬，咁我要阿祖啦。 哦，好啊，你要阿祖好啊，冇问题，好，阿祖，呢一个咧， 公平， 其实就一年四季都会做嘅，不过咧即系冬天做咧就会合理一啲嘅。 哦，好啦， 阿祖好中意做，耐唔？ 阿边炉。 哎呀，死啦！俾佢估中咗，佢真系有听过我哋节目多，风骚多。但呢个系冇得唔出噶嘛，打边炉系咪？ 咁你啲神估中啦，系咪先？ 我哋都系要送礼物啫，咪听到两个电话咯，咁咪 好 劲啊！ 你哋俾得好啫，贴地。 哎呀，你仲要咁样？ 唔系，佢仲要系咧长期有听我哋先知道你最中意就系打边炉。 我仲要中意一个人打边炉噶嘛？ 几唔自私呢个行为？你话 系啊？几开心啊！你又中唔中意打边炉噶？ 我唔中意噶。 系咪啊？即系天气冻咗咁样，都唔会谂住啊一家人咁样坐埋同啲朋友啊打下边炉咁样噶， 好真系冇喎，真系 冇啊，系嘛？ 可以试下约到好多脚噶，可以 啊， 即系唔系啊？约到好多打边炉脚啊，我意思话好啦，咁啊，唔系打边炉都飞我儿子，唔会太多嘅 ，OK？ 恭喜 晒， 拜 拜， 多谢 晒， 多谢晒， 好，听埋我哋呢个听众吓 ，Hello， 彭太，猜猜我是谁？彭太 ，Hello， 彭太你好。 系你好啊，祖祖。 你好啊，彭太。嗱，咁你要拣阿田咯，等阿田俾三个 tips 你啊吓。 嗯，好啊， 好啊，老呢件呢样嘢咧就系冬天先会嘅啫，系啦。夏天咧你见到个哇，唔系话我唔会，唔好俾我，系物件嚟嘅，物件嚟嘅。 哦 ，OK， 好。 系啦，冬天先会用嘅，咁咧用咗佢之后咧，你就会觉得啊舒服晒咁样嘅，系啦。 系咪电毡啊？ 可以咁近，但系又唔系咁大件、啊，你都嗰个方向都啱数噶啦，系啦， 暖炉， 嗱又近嗱，如果你话 mastermind 咧，你咧系有一个黑色同埋得个黑色啫，系啦， 即系暖就系暖啦，唔系炉啊，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彭太加油啊， 因为我都要写到呢一个出嚟先，我好容易会估到，嗱你谂下，暖就 系 暖，但系唔系炉， 系啦， 都系两个字系咪？ 系系啱啱啊，有大有小嘅，有系啦， 通常都系暖包系嘛， 啱啦，暖包啊，系啊，好叻啊！ 我哋啲方向。 恭喜晒彭太， 系啊系啊， 系啊，暖包都好啊，系咪？ 暖包系冬天系真系，如果有喺度咧，就比较暖心啲嘅，真系。 系啊，恭喜晒彭太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 系我哋听首歌先啦。嗱，今日咧个天气真系凉咗啊，虽然而家咧就有20度啊，不过咧相对湿度得27%咋，都几 dry 下吓。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我哋两个喺直播室一啲都唔 dry 啊。 系啊，冬天会做啲乜嘢？打1872388同我哋估下。 当日共谁一声出发，当日热情仍留自怕，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他，无需天空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即怕仍落忘返，一转眼已10年，太害怕，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望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可会望这边全是暗淡，我未如你能负成名代价，如云的拒绝被同化，10年后我再一次回看，仍是至此一家，其他的方法，不将别人仍然奉下，等待是全因这种性格，等待别人成全是我吗，谁的歌曲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接下仍落忘返，太累吗，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望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不会望这边全望向他，我未如你能负成名代价，如笨的拒绝被同化，10年后我再一次回看，成就一点不差， 有唐兄妹啊，此子啊，只此一家。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好，猜猜我是谁，我哋继续玩埋我哋嘅听众啊，玩埋我哋听众。 你自己仲要讲多一次添，系咪我哋同我哋接听继续嘅电话啦，好唔好啊？咁讲啦，天。 系啊，曾小姐。 Hello， 曾小姐你好。 啊，你好啊，曾小姐。 Hello，Hello，Hello。 系啊，系、哎、啊，猜猜我是谁啊？直播室里面咧就阿田同埋阿祖，你拣边个嘅问题咧？ 系。 桂花田。 好，桂花田， 好 嚟、 啊。好，好呢一样嘢，唔系人人都会鍾意佢嘅。 但系咧冬天咧又好需要佢嘅，有咗佢咧又觉得哇好暖噶咁样。系啦，有啲人唔中意，有啲人好中意。 你唔系当呢个系两个 tips 啊话，有啲人唔中意，有啲人好中意。 咁啦，我如果讲你讲晒出嚟啦， 你谂下咯，系咪有好多唔同颜色噶？ 可以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唔同颜色嘅。 系物件嚟噶系嘛？ 佢系物件咯。嗱，即系物件有好多款嘅。 你记住你系俾 tips 人，你唔系查开人哋啊，知唔知阿田？ 知道。 系啊，你可以再问下问题啊，咁样。 系啊， 小姐， 你屋企可能你屋企都会有喺度嘅， 电煎， 唔系，头先你讲晒估晒出嚟，我哋冇得再估啦。 系咪即系 暖炉？ 又唔系啊？ 系咪同发热有关噶咁？ 唔系嘅，咁啦， 同保暖有关系咪？ 保暖啦，好唔好？系啊，同保暖有关嘅，咁啦。 暖包头先又估咗啦，开咗啦，呢个就 保暖有关。 个 size 系咪比暖包大好多下噶？ 嗱，即系佢又真系唔可以叫一个物件嚟嘅，即系系啦，咁啊，喺你衣柜有噶啦， 哦，即系着上身嘅 羽绒啊？ 啊，又唔系喎，咁 两个字嘅， 夹埋嗰个可以三个字咯。 哦， 系咯， 羽绒被 又唔系。 着上身个羽绒被，你着上身你咪拿住张着上被， 羽绒褛咯， 羽绒褛 又唔系，我冇咁衰嘅，系羽绒我即系明系嗰件褛啦，系啦，又唔系。 嗱，着上身嘅即系衣服嚟嘅，衣服里边， 真系唔系人中意嘅嗰样嘢，但系咧有啲人咧就 OK， 哇，我一定要佢噶。 系咪戴起？ 系咪羊毛衫啊？ 唔系。 是不是净是不是包晒整个身的，可能就是个头啊，就是手啊那类的东西呢？ 又不是。 又不是。 不是。 不是我还估那些冷帽啊手套啊那些添。 不是。 我都没想到啊。 比多少 贴士。我最为这个很容易，所以。 你都好像没给过贴士感，你除了说是衫而已，穿上身而已。 有几多件东西，你冬天穿。 你又讲到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些。 一是羊毛底衫，一是底衫。 是。会不会是不是最底的？ 有啲可以系睇，佢真系 人毛袜， 系有啲着棉嘅，面都有嘅，面同底都有嘅。 哦， 但系有 单衫啊？ 咁唔系都唔可以正确讲话系，唔可以正 确。羊毛衫啊？ 佢都有啲款式嘅，即系佢有啲有啲嘢，你系会咁样形容佢噶，即系你唔系就乜件单衫咁样咯。 我冇 毛衣啊咁样。 即系有啲人咧，好着即系 OK， 比较嗱，你谂下，佢着底又有啦，着面都有嘅。但系咧 ，OK， 我俾最大 tips 嚟，着佢嘅时候咧比较困难嘅，有啲 起褛 系咪女仔先至会着噶？ 唔系，男仔都会着嘅，但系真系唔系个个中意着嘅。 吓，着有啲难度， 都唔系起褛， 唔系皮褛，比较难着、啊。我讲紧难着、 啊。嗰啲叫咩？ 系啱啊，讲啊，啱啊。是啊，你应该估得啱。 好酷身嗰只叫咩？ 叫咩？ 保暖内衣咁啊？ 唔系啊。 酷身嗰啲咩？ 孤身嗰啲戒指， 衫嚟噶，喂， 系啊，好酷身嗰只。 你俾多啲 tips 啦，咁第一个字系咩啊？阿田。 哦，咁啊好啦，樽啦，好冇？ 咩话？ 樽啊， 樽两衫。 系 啦、 啊， 好嘢，其实我到而家我都未估到噶，樽领衫又真系冬天先会着嘅， 系咪着喺底又得，着喺面又得，但系着嗰时好难，唔系个个中意着樽领衫噶嘛， 会整乱个头嘅， 系咯，我已经掉晒啦，已经 系咯，就系啦。 哦 ，OK， 好多谢晒曾小姐， 好似讲高到嘴唇边 ，OK， 好啦，恭喜晒，好啦，拜拜， 好 ，thank you， 听到一个电话啦，好唔好啊？好，猜我是谁 ？Bonnie 系嘛？ 系 Bonnie， hello Bonnie 你好。 是啊，阿祖祖， 你好， 你好， 啊，嗱，争取时间，阿祖即刻嚟啦吓，嗱，我呢个都系衣服嚟嘅，冬天先会着嘅，有阵时你着咗，你都唔够胆话俾人哋知嘅，三个字嘅， 我即系会觉得好尴尬啊！哎呀， 边行医？ 唔系， 嗱，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嘅。 系啊，系嗰啲咁老土嘅嘢嘅， 系啦。 尤其是男仔最唔中意俾人 叫龟老生 咩啊？ 唔系龟老咩话？ 系啦， 龟老咩话？ 龟老医啊？ 龟老仲有一样嘢嘅，唔系三 龟老夫妇系啊，佢啱啱好开心。呢个真系唔好够胆话俾人哋知噶嘛？我打咗底啦，啱晒啊，方年冇错，就龟老夫啊，即系打底裤着多条， 其实呢个 打底裤，我讲得文阿比嘉应该文就啲就打底裤。 而且佢又唔可以话系打底裤，我真系唔知佢个正名系咩，我就系知道哦，我着咗咩？系我着咗两条裤，唔系通常话系我入边着咗左条裤，我即系着龟老裤系嘛咁啊嘛系咪？ 系呢个名真系好贴切。 系啊，但系多谢晒方年你嘅电话，纪念品送翻俾你，拜拜。 好，拜拜。 好高兴嘅真 系。系啊，龟老裤呢个我自己谂到我都得，哇呢个真系冬天必备。 呢个名真系必， 我好多年冇试过。但今天豪仔就不在了，如果不是他一定想這個，因為他經常都穿， 是啊，生日應該買條龜老褲給他，為什麼啊，因為他龜而已，希望他可以聽到我跟我們一起歸隊， 好啊，今天都多謝大家聽我們的節目，接著有Made in Hong Kong，拜拜。